压在地上，有防暴警员其后为他清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周末同下周初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4%。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雨，初时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初时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初时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初时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5000米，有薄雾；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1,917点，跌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84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63。瑞士法郎0.962，澳元0.616，加元1.407，新西兰元0.597，人民币7.084，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1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0.62美元，卖出1,571.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sun光。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08啦。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啦，咁啊喺头一小时啊，咁啊有白权浩一个人陪住你哋。不过唔紧要啊，转头7:00之后咧，又会有其他嘅同事咧，晨光嘅团队一齐咧翻到嚟噶啦吓。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5%。咁啊，出边咧都有啲雨粉飞飞啊。咁啊，睇翻天文台咧呢整个嘅星期咧。都系落住雨噶啦，咁啊一时大，可能一时啊细少少，好似梅雨咁样。咁所以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记住攞翻把遮啦。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生命对我哋嚟讲好紧要。生命真系老土讲一句，没有 take two。时间过咗。亦都追唔翻，我哋冇可能话啊，不如我变翻小朋友嘅时候再嚟多次啊！所以一个成熟稳重嘅人，佢应该咧系可以好好地控制下自己嘅时间，而佢对于生命嘅概念系更加大。除咗系会珍惜自己嘅生命，善用自己时间之外，亦都会珍惜埋其他人嘅生命噶噃。啊，你可能话点样先至会做到珍惜其他人嘅生命啊？好简单，其实唔迟到啊，都已经系珍惜其他人嘅生命噶啦。点解咁讲呢？其他人用佢哋自己嘅时间、生命去到等你、啊。一个懂得尊重生命嘅人。唔会将生命啊睇得咁轻嘅人，佢先至咧系可以距离成功，同埋揾到更加多真诚嘅朋友一齐帮忙佢，协助佢达至成功。你系属于珍惜生命定系浪费时间嘅一批呢？ 从来没单一次见，可将。似与你中断，曾自信撑得住，隐藏过了会有花雨。五官即使全部不变，悲喜已落字太凌乱，四字张开全部不见，眉眼目目太倦。谁人谋害我，我却不知不觉。不信世界那么丑恶，直到我满足了什么苛索，空着两袋发现到万事万物歧视我，青春可以怎么挥霍，化半生讨不回快乐，你未获得什么，现在掏空什么，若长眠谁来到晚安。 是来自 Jason 陈柏宇的命案。详尽的天气方面是这样，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最高的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北风，稍后转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周末雨及下周初是有骤雨。现在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4%。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我记得上个星期都跟大家讲过，就是沙头角的历史啦。原来沙头角还有更加多鲜为人知的事情的。都是跟沙头角历史原来都有些关系的。1937年风灾摧毁了就是华界的东和墟，大部分店主就将商铺移至到中英街营业，商业活动更加就是繁盛。水上人的渔船亦都就集中在英界的沙头角停泊，在新楼街后方的海湾曾经就是学佬渔民的栖身之地，由于就是隔离就是盐田，取名就叫做盐寮下，是没有读错，盐寮下。盐田有一座天后庙的，大概建于就真系我哋成日讲嘅咸丰年啦。受盐场工人同埋咧就系学老渔民咧就系供奉噶。1962年啊，台风喺温带喺香港咧就肆虐啦。今日盐寮下咧就好多嘅渔船都沉咗，渔民纷纷咧就喺岸上边搭屋咧就居住，并且重建天后庙噶。当其时人口原来一直啊，一度啊，曾经咧就系高达2000多人噶。沙头角总共咧有4间嘅天后庙噶，分别咧就喺暗径、沙栏下、盐寮下同埋乌石角噶。咁当然啦，就系俾一啲嘅叫渔民咧去到供奉噶。除咗咧就系天后宫之外咧，沙头角的居民原居民他们更加以前会供奉关帝，更加曾经有协天宫，建于就是道光年间光绪20年1894年重建，就是两种不同的特色的。从庙里面也可以见到一些譬如重建的碑啊，很多就是历史方面的事情的。好了，我们看回了中英街就成为了中国和英国双方对垒的前线。在1950年韩战爆发的时间，联合国就对华禁运，中港边境成为了运送物资往大陆的走私中心。在翌年，即1951年的6月，香港政府以防止偷渡和走私为由，将毗邻深圳的大片土地就列为禁区，自此就和外界分隔了。曾经兴旺一时的沙头角墟新楼街变得相当冷清，店铺可以说是十室九空。新楼街一列很多民初的楼宇一直都未有发展，所以可以流传到今日，被古迹办事处评为二级的历史建筑。哦，我们终于都明白为什么那里又有这么多就是历史的建筑了。经过就是岁月之后，禁区的岁月令到那里没有发展过。现今沙头角墟可以说就是百业萧条，只能够维持两间的小学，就读者就是很多都是跨境的学童来的。一间就是1988年落成的沙头角中心小学。香港都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的，这个历史原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香港的一辈非常之努力，经历过很多不同的风霜，甚至乎就是经历了很多的战祸，慢慢演变成为今天我们所身处的香港。 我哋会唔会咁轻易啊，就将呢一个嘅香港咧，就变得乌里丹都因前人咧嘅种植嘅一啲嘅果实，变成一棵树，冇好好地去到善待佢哋咧？如果冇佢哋嘅话，我哋今日点能够可以安然回家呢？名字叫做莫文蔚，一首歌曲叫做《回家》，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95%。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好，睇下古仔先。我就睇，你就可以听。东汉末年嘅时间啊，关羽咧就引水去到咧就系淹浸曹操啊部队曹仁守卫嘅樊城。啊，呢一幕咧，可能好多人都仲记得。哇，嗰阵时啊，攞埋水箭添。除了咧就系河水非常之急之外啦，其实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啊，曹操嘅军队就系北方，大部分人咧其实都唔熟水性，所以咧先至会有即系铁索连舟、鱼雷平地，咁啊将嗰啲船咧连埋一齐，咁啊等啲人咧就唔会，等啲士兵就唔会咧就系晕船浪，系咪？好啦，讲翻呢一个事件啦，当洪水啊冲入咗樊城嘅时候啦，曹仁咧哇处境相当之危急啊！曹操啊，梗系知道啦，系咪？于是乎佢就派大将，记唔记得佢有个属下大将叫徐晃，前往咧就救佢。徐晃，去救佢啦！徐晃啊，唔系厨房。徐晃啊，好嘢啊！佢率领嘅军队一直咧就冲去关羽啊对曹仁嘅包围圈入面，更加咧就系能够大败关羽。亦都可以咧就解救咗曹仁添，关羽先赢一仗，跟住后屘咧就输翻俾阿徐晃，曹操啊梗系开心啦，救翻阿仁仔。曹操慰劳徐晃嘅时间咧，即刻咧就赞佢啦，就话到：我用兵三十几年，所知古代善意用兵嘅人都仲未有一个人好似你咁样长驱直入，去到边啊？敌人包围圈入面，直头咧系当其他人不存在，冇到长驱直入咧就系咁嚟噶啦。啊，长驱嘅意思系解长距离咁样去到鞭策佢嘅马匹，直入不停顿咁样一直向前，唔转弯都得噶。军队以不可阻挡嘅威势咧，去到快速进军。当然啦，形容咧就系进军迅速而且顺利。今日长驱直入咧已经可以用喺好多方面啦，例如喺我哋嘅工作方面，例如喺我哋嘅学业方面，你嘅成绩系咪长驱直入咧？都系形容一个人咧，骁勇善战，或者咧就系决心斗心非常之足够，可以咧就踢翻一场争气波咁样。在我们现在面对着疫情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这一份的勇气，需要这一份的气魄，去到就是打低这些这样的细菌，令到我们香港人个个都健健康康。 首嘅作品咧，嚟自容祖儿《争气》。时间好快，聚会去到六点半钟，我哋先听听一节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渔护署发言人表示，一只猫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测试呈阳性反应，是本港第三只对测试呈阳性反应的动物。渔护署表示，今次的个案涉及一只混种短毛猫，居于香港仔一间住所，猫只的捉养人确诊，猫只被送到港珠澳大桥口岸动物居留所接受检疫，署方抽取样本检验，其中口腔、鼻腔和直肠样本对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猫只现时无病征。东区医院将两个内科普通病房改装成二线隔离病房，将会提供约50张病床，情况好转的患者将会转到这里继续接受治疗。连同联网内的律敦治医院将会合共提供大约60张二线隔离病床，今日起陆续投入服务，相信有助舒缓现时一线隔离病房的压力。原有的一线隔离病房每个病格有两对门，其中一对门后的空间是给医护人员更换保护衣物，二线病房就没有这个设计，院方说问题不大。医管局又表示，每个二线隔离病格都设有空气过滤装置，符合国际防感染的规定。早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摩纳哥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已经痊愈，并且解除医学隔离。阿尔贝二世办公室发表声明说，阿尔贝二世亲王已经痊愈，身体状况良好，负责的医护人员当地星期二允许他解除医学隔离。声明说，阿尔贝二世亲王将会同家人团聚，继续遵守限制出行的措施，并且同政府成员保持密切联系。声明还呼吁摩纳哥民众严格遵守限制出行的措施，减少同他人接触，压制疫情传播。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发表署名文章，呼吁各国立即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减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粮食供应链的冲击，防止引发粮食危机，导致粮食供应中断或粮价过高。文章说，疫情爆发以及为压制疫情所采取的隔离和封闭措施已经形成物流樽颈，餐馆停业，民众购物次数减少，降低对新鲜农产品和水产的需求，对生产者和供应商都构成影响，对小农户的冲击尤甚。文章说，出口国为增加国内粮食供应而限制出口，可能导致世界粮食市场出现严重混乱，进而引发价格飙升和波动加剧。他呼吁必须确保粮食市场正常运作，向所有人提供有关价格、生产、消费和库存的实时信息，压制全球粮食市场出现不必要的恐慌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周末同下周初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点35分的时间，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就是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直播室里面今天就有白权浩小白继续在这里跟你们见面。今天就是2020年的4月1号来的。我们在除了愚人节之外，大家都会记得今天就是张国荣哥哥嘅日子，係咪咁啊？所以咧，原本啊諗住揾嚟哥哥嘅歌曲，不過頭先輕談先唱《不夜天》啊，播咗好多啦啊，咁所以咧，我哋暫時休息一下先，唔好聽住。咁啊，另外啦，咁啊，今日咧亦都咧就係農曆方面咯，係幾多咧？咁啊，農曆方面咧就係三月初九嘅，咁啊，大家可以喺今日咧揾一啲啱自己嘅事情去到做啦嚇。各位聽眾早晨啦， 翻工早過老闆，報紙睇多幾版，晨光 Coffee Time。 我哋成日都话而家经济好差，的而且确系事实嚟噶。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影响啦，市民减少咗外出，的而且确令到咧就系市况咧都几曳噶。但系同一时间有危就有机呢种嘅谂法咧，其实系好正面噶。电子商贸嘅需求急增啊，有 I T 顾问公司咧就话到啦，疫情期间生意增加咗最少一倍。至少两间创科企业在疫情之下生意不跌反升，甚至在逆境的逆市入面需要就是扩充他们的人手请人，生意多到做不切。为什么会请人呢？例如有很多的公司他们都需要用到就是软件去到就是帮忙去到处理很多人的，最正路地想食肆外卖咁样，咁我哋都需要咧就系用好多唔同嘅工具啊方式啦，去到咧就系帮忙将佢哋嘅饭送咧就送俾佢哋嘅客户噶。相关类似嘅服务咧，其实咧喺市面上亦都系相当之多噶。创科嘅行业亦都咧就喺呢个时候面临一啲嘅挑战同埋困难嘅。不过庆幸啊，投资嘅活动咧原来未见大幅减少。我哋睇翻科学园嘅情况啊，科学园大概咧7-8%咧都系本地嘅企业嚟噶，多数咧都系属于原创嘅研发项目。预计疫情啊不会对行业造成非常大嘅打击。科技系为咗未来而准备，亦都需要时间去到研发。例如我哋今天所用嘅一啲嘅叫做外卖嘅软件啦，其实都唔系今日先至研发噶，一早都已经喺度噶啦。所以他们就说到了，科技是为了未来而准备，也都需要就是时间去到研发，不论环境如何，其实创科呢都不可以停止他们的步伐。相反，创科也都会因应着不同的环境气候去到改变之后呢，需要更加多的人手去到适应人类将来的生活。不过讲到创科的投资者方面呢，的而且确呢要决策方面较为谨慎了。创科行业亦都面临好多唔同嘅挑战同埋困难嘅，庆幸啊，投资活动仲未有大幅度嘅减少，加上啊，科学园大概7-8%都系本地企业啦。期间啊，有一啲叫做医药科技公司嘅行政总裁都话到啦，生物科技属于咧长期嘅投资，咁啊，佢哋嘅公司咧嘅项目亦都不会因此咧而因呢个疫情而延误噶，更加咧会喺逆市入边咧招聘人手添。新职嘅新一增嘅一啲嘅工作岗位包括啲乜嘢呢？原来创科公司佢哋都好需要咧，就系一啲具有 I T 技能嘅博士啦。负责咧就市场营销嘅学位毕业生啊，另外都需要咧一啲譬如后勤啊、支援啊等等嘅。I T 顾问公司嘅专业人才亦都话到啦，唔少咧受到疫情影响嘅企业啊，亦都会把握机会咧就筹备未来嘅业务同埋计划噶，希望咧就能够提升自己嘅业务，当中包括咧就系的士、食肆、泳会、物业管理等等。例如咧就餐厅设有一啲 QR code 去到咧就系俾客户去到落单。的士嘅团队亦都希望透过咧就系应用程式啊，配对一啲熟客，以及咧就车队去到咧就好好运用。疫情期间啊，公司咧亦都会接到好多嘅订单啦，而啲订单亦都系比平时咧就多出一倍啊，或者咧就系以上噶。其实咧，科学员亦都解释啊，留意到咧就系本届嘅企业啊，对求职者学历同埋知识咧较以往为高噶， 上屆九成嘅空缺基本嘅學歷要求咧都係學位畢業，咁但係咧就今屆啊要求咧啊話到咧就係降至到七成，相對咧就會要求咧就係一啲譬如有碩士啊甚至乎博士學歷嘅人咧會更加咧就係容易咧就係受到聘請嘅。你会唔会系科技界嘅人才，又或者会唔会修读呢一类型嘅课程呢？如果系嘅话，会唔会咧喺呢一个逆市入边都可以揾到喘一口气嘅机会呢？总之，我哋每一个人都要记住，有危一定有机。平时多啲增值自己，喺呢个时候尽量做到最好。 曾旧那漫画玩具安躺于在我枕边。沉淀后幻想寂寞都花光了两天，搭上车上加快了老段视线，到海边呼喊出命运多变，海鸥跟斑马次次未遇见，被隔阻不需搁浅，尘封的世俗无谓的道理，人海中起舞在世定旋律中跟你告出这滚谷迷舞的日记，同天空放任游历兜转千次再与你停低喘一口气，流浪荡闹市寂静新开小店那一间，凝望着漫天雾在上山，弹斜画画中角色逐渐渐淡散开，不可再迅速地牵挂，愿我可把感觉留在下一格，别怕要放胆去吧， 作品佢系 Mr 嘅主音个人发展之作《布之轮》，Alan 嘅喘一口气。出边系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各位听众早晨啊！今日朝头早继续有即场 QL， 求下大家化个靓妆先。 晨光第一线，即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即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继续喺星期三啊，朝头早职场 KOL 入边啊，咁啊要变靓啲啊，嘅职场变靓啲，揾嚟我哋专业化妆美容设计顾问啊 ，Queenie 喺度，电话侧边，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哇，最近咧，香港啊受到疫情困扰啦，世界都系噶啦。 睇新聞又攰，翻工又攰，就算 home office 咧嗰種戰戰兢兢嘅心，嘿，啊唔知道老闆，嘿，啊老闆會唔會揾我啦？嗰種嘅心態咧，搞到人情緒好緊張。 尤其是 home office 啊， 係啊，即係你翻到公司咧，你好地地咁，你就算翻公司即係衰啲講句，有時候吞撲下，但老闆都知道你翻咗工啊嘛。你喺屋企咧，老闆就會諗你，而家你已經擺到明吞撲噶啦，你有冇做嘢先？反而咧 check 你可能 check 得仲緊、啊，係咪？ 係啊，我聽到好多啲女仔啊、男士啊都同我咁样同我讲啊，话真系翻工好过 home office。 系啊，而且翻工咧做嘢嗰个效率咧又容易高啲啦，系咪？又冇咁担惊受怕啦。咁啊喺屋企咧担惊受怕真系惨啦，搞到个人咧食欲不振，真系瞓觉又瞓得唔好，于是乎咧连戴埋只眼都搞唔掂。哇，个个都变咗国宝啊，熊猫咁样而家。 系啊，同埋。又唔使翻工啦，跟住又想又冇得出街啦，咁啊加上咧，我觉得近排实在太多人因为冇得出街嘅缘故咧、啊，个个咧都讲煲剧，有冇听过呢个煲剧？ 梗系有啦，逢礼拜六日 一浪咋， 或者系唔使翻工嘅时候咧，就喺屋企煲剧。咁煲剧方便啊嘛，你呢一部电脑、啊、或者呢个平板睇紧个剧，右边嗰个可以用嚟做公司嘢啊嘛，系咪？ 冇错，咁其实久而久之咧，成日咧耷低个头咧，咁、你都会令到眼部脂肪咧下垂噶，咁、所以咧啲色素都会沉淀，所以呢排近排我见到大家都个黑眼圈咧明显比平时系大咗、哎，真系各方面嘅因素啊， 真 系 阴功啫，咁、要搞搞 佢。咁所以咧，今次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点样可以解决呢啲方法、哎，用一啲天然啲嘅方法。 天然咧咁啊啱啦！我初头就喺度谂 ，Queenie 介绍呢啲方法嘅时候，系咪即系叫我哋左冚右冚，用嗰啲化妆嘅技巧咧遮住个黑眼圈？有冇啲固本培元啲嘢？又或者系叫做养神少少，舒服少少，令到自己由个底嗰度靓翻出嚟，唔使下靠化妆咧 ，Queenie。 是可以的，我哋所以呢有冇呢个呢，但其实个黑眼圈呢睡眠不足呢、你其实会见到自己个黑眼圈系属于啲咩形态。譬如你个黑眼圈呢除咗国宝啦，就係嗰一隻系因为色素沉淀啦，或者你冇搽好防晒、而导致呢你个黑眼圈呢变咗好似国宝嗰啲熊猫眼睛啊，即系比较黑嘅呢。咁、我哋呢个呢就除咗要增加血液循环之后呢，你一定要用返一啲维他命明斯的化妆水或者乳液去解决我们这个黑眼圈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因为你不够睡呢，你会见到有些是青青或者、 青筋那些、 有时见到那个眼圈是好像红红鱼鱼那样的、 那隻就像是被人家暴那些那隻黑眼圈、你说的那隻 嗰隻眼睛係啦，嗰隻眼睛，因為嗰啲眼睛咧係絕對話俾人知你係唔夠瞓。係。咁嗰啲眼睛咧，我哋點做咧？因為個血液循環差咗啊。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利用一個熱毛巾，同埋一塊雪凍咗嘅毛巾。 熱毛巾。 或者你浸冰水嘅毛巾啦。 即係我首先我要準備定兩塊嘅毛巾先，啱唔啱啊？ 係啦，係啦，兩塊嘅毛巾先。 兩塊毛 巾。咁一塊咧就係、熱嘅，一塊咧就係冰嘅。 冰火二重奏 喎。攞咗之後係。 冰火二重奏喎，就講緊呢個。 冰火二重奏係啦。冇錯，就係咁樣啦。我哋係交替咁樣去做。 咁點樣可以令到幫到手，令到呢個黑眼圈消失咧？用呢個方法。 係啦，咁你就個毛巾你準備咗兩塊啦，就扭乾曬啲水啦。咁然後咧就即刻攞塊熱毛巾嘅時候，其實你扭乾咗已經變咗暖嘅啦。咁、你就將佢咧敷落隻眼度。兩隻眼一齊敷。咁、你大約數二十秒。跟住你就攞翻塊冰嘅，又數二十秒。跟住我哋咁樣循環去做，大約做十分鐘。 大約做十分鐘。 係啦，做十分鐘。咁、你不停喺度二十秒、二十秒咁樣去做。咁你大約十分鐘嘅時候咧，你會發現你個眼睛咧係好舒服，同埋你會覺得咧個，因為點解要將佢暖嘅時候，就係將個毛孔擴充啦，即係。打开啦，跟住我哋冻水嘅时候就系令到我哋 收缩 我哋个毛孔，系啦。咁我哋望出嚟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即系又可以紧致，又可以放松，又可以紧致嘅时候，你帮助你个血液循环，好似帮自己做紧运动。 我明白呢一个理论，有少少似嗰啲浸温泉啊。 即係嗱，浸咗入去熱先，跟住等你嗰啲叫做毛孔咧打開曬啦， 係啦，打開， 係啦，跟住咧浸到咁上下嘅時候，又唔好浸太耐喎，係啦，跟住咧就過一過冷河，浸翻落嗰啲凍水入邊，跟住等你啲毛孔收翻曬佢，咁啊又係佢哋都係話做到呢一個咧係血液循環嘅效果喎。 是啊，这个是很好的效果的，因为始终眼很难做到运动，我们的眼运动就是不停眨眼啊，同埋喺度睇嘢嘛。所以相对地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天然的方法去帮助自己的眼睛的血液循环。所以这件事是很好的。另外一样呢，就是我们可以利用一个按摩的方法。都是可以帮我们加速个血液循环。譬如我刚才讲的敷毛巾那个，大家听下去哇十分钟都有少少麻烦的，肯定觉得。 是啊。 但是我觉得一个星期做一次都无妨的这一样东 西。 就是当自己帮自己再运动。 还有当自己 但我们可以每 下是啊。 是啊，每日做到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手势帮我们个血液循环。新陳代謝好的話，我們就搽眼霜的時候就做一些按摩。我們利用回我們第四隻手指的無名指，我們呢大約知道我們的眼霜啦，或者我們的眼精華啦，大約一個黃豆的份量啦，印開了兩邊手之後呢，我們就由我們的眼尾，即是我們的眼角外眼角向入。系啦，向入推到去我哋个眼头嗰位置啦。 系， 眼头位置其实 各位听众记住洗手先啦吓，洗个手先， 系啦，冇错， 看好我哋只眼， 好干净。 系啦， 系啦，咁我哋咧就推入我哋个眼头嘅位置，跟住就兜翻上去我哋个眼帘上面，即系眼盖上面啦。咁就向入咁样打圈嘅，个内圈系由我哋个即系太阳穴嗰度推去我哋个鼻哥。那個方向的位置這樣打圈打圈打圈，當你差不多吸收曬的時候呢，我們就按一點穴位，那個穴位在哪裡呢，就是我們的太陽穴，大約 hold 它數五至十下，跟住我哋就係可以擺翻喺我哋個眼肚底下，你有陣時睇到自己個坑圈啊，或者眼肚嗰個圓圈位，半個圓圈嗰個位個點啦，即係最高嗰點，咁你就撳落去啦。大約你會摸到自己個眼骨嘅，咁你又數五至十下，跟住咧就推到去我哋個眉峰嗰個底下，眉頭嗰個骨位底下，又係數五下，跟住就眉峰底下數五下，其實就係呢四點，跟住我哋就按摩，咁佢係幫我哋加速血液循環之餘咧，亦都令到我哋咧真係你按完之後，你明顯見到冰冰眼睛嘅， 哇！啲、 嗯、 黑眼圈就走曬啦。 但呢个呢就要持续做啦，即係譬如我哋日日都擦眼霜嘅时候，利用返呢个少少嘅按摩技巧，咁真係黑眼圈都可以冇咁犀利。 喔，嗰啲青瓜呀咁嗰啲又其实大唔大帮助，嗰啲不能保湿嘅咋嘛嗰啲。 青瓜是啊，做一个保湿的效果咯。咁如果青瓜的时候咧，我就会建议大家可能我哋敷面膜的时候咧，顺便敷埋只眼睛啦。咁可以切翻啲青瓜片去敷眼睛啦。但系柠檬片就千祈唔好落眼啦，因为有啲柠檬咧汁咧惊咧漏咗落个眼睛度咧。咁虽然话有美白效果，但系可能会你只眼会觉得乸噶。 哦，系啊。 咁青瓜除咗系啦保湿啦，亦都系可以有个減淡嘅光敏嘅作用嘅。 哦，即係青瓜片咧就好過呢個檸檬，檸檬又即係學你話齋，揦眼又唔好啦，你敷眼啫，一路敷一路醃，好澀啊咁樣。 係， 到時真係陰功啊！咁你又整完正眼之後，檸檬又唔會愛嚟整埋個檸茶係咪？咁你青瓜嗰啲都唔會食噶啦。總之嗰啲咧就用完就算啦，係咪？ 冇錯。 係，明白曬。咁大家希望有一對明亮嘅眼睛。望下我哋嘅前路，咁就最好啦，系咪？ 系。 好啦，唔该晒 Queenie， 唔该晒你，拜拜。 好，拜拜。 唔该晒 Queenie， 教下我哋点样可以踢走我哋嘅熊猫眼眼。 贪心的狮子只想通通都是美，如熊猫这般得意。要吃人到处有，要却要去摘某处某块儿。不稀罕挑选新的不思来尽，犹如熊猫想要证明有。 有吐进花轮，偶尔说不准。我望气氛正足，街街不相信，清华更加好。花花孤僻，清高山山，要我行我素，赤地夜土。 歌曲嚟自 Shine 佢哋嘅熊猫，我哋听埋龙虎榜嘅精选先啦。进入晨光第一线，中文流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呢首歌系咪真系可以帮我行开下，忘记咗呢个世界啊？Alan 话一路都好想做一首梦幻嘅浪漫舞曲，可以俾自己同埋听嘅人暂时离开生活嘅烦恼同埋压力。而呢一首就正正系佢脑内幻想过嘅世界。作曲 Alan Poe， 填词编曲张康友，监制 Alan Poe， 书文张康友。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布志伦《喘一口气》。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好，另外一名港人喺当地确诊之后，日前离世，佢嘅三名密切接触者仍然喺需要喺当地检疫同检测。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今日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 明日稍后有薄雾，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二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多云同埋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工操快活人，停课不停学。 活用世界知识，生活百科，同停课在家的小朋友和家长坚持每天愉快学习，不松懈。 同学仔还可以透过互动封烟、柔皮、封锁小老师出题目打电话来考我们主持。 等我们在逆境之下一同实践。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记住是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喂，早啊！ 早晨啊，彭爷！ 哇，终于又可以翻嚟呢个直播室啦！ 系啊， 重返直播室，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 仲要唔系电话声添、啊，你今日 系啦，咁喺呢个现场咧，就同阿小白一齐咧，就喺呢个二台嘅直播室啦，同大家主持晨光第一线。正话咧，有冇听到我哋有个宣传声带啊？ 系 啊，四月二台啊！我哋逆境求新啊， 梗系要啦，求新啊吓， 系啊，新旧嗰个新啊吓，咁都要有啲嘢喐下嘅，咁啊，所以咧就四月开始咧，有好几个节目啦，都会咧搞新意思啦，咁啊，其中咧就晨光第一线咧，今天开始咧，我哋都喺人脚方面咧都有啲调动嘅吓，虽然咧调嚟调去都系嗰几个人。咁但系咧啲出场序啊，啲岗位咧有少少唔同咁啦，咁啊除咗话系一个新嘅尝试咧，亦都系叫做咧让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咧，大家都可以我哋主持人自己啊之间咧，大家都有啲机会咧，可以咧即系同听众朋友咧再直接啲咁喺空气中嚟到相遇嘅。咁啊呢一转咧就要屈就咗阿 O 啦吓， 系啊， 咁啊佢又会多咗咧系封烟翻嚟嘅。咁但系就腾翻出嚟个位咧，就等我同阿芭比咧，即可以咧摄下咁样咧，同听众咧打个招呼啦。朝头早嘅时候咧，大家都可以有个机会咧喺空气中相遇啦。 嗯，系啊，都有好多听众咧就哎呀，点解冇彭爷同埋芭比嘅声？ 其实我哋不嬲都喺度， 系啊， 不过就转咗封烟多，因为咧都系嗰句啦，喺疫情底下咧，大家都要将就啲啦。香港电台咧就咁样实施咯，即系我哋嘅直播室咧就不能够咧系多于咧有两个人喺度同时做节目啊，即系呢啲咧上头讲落嚟嘅一啲嘅规矩啦， 想反抗啦，反抗不了啦，咁啊，为咗喺呢个疫情底下，大家健健康康啦，可以继续咧维持我哋嘅呢一个正常嘅广播服务啦，咁所以咧都系需要遵守嘅，咁啊冇办法啦，咁啊喺呢一个咁样嘅规例底下咧，我哋唯有咧就系大家互相咧嚟到去做好自己嘅本分啦，吓，咁啊希望听众朋友咧喺听节目嘅时候咧。都要俾啲耐性同埋忍耐啦吓，你投诉都冇用嘅。而家呢一个嘅逆境底下咧，从来都冇人遇过嘅吓，咁所以咧，大家都系咬住牙关咁嚟到过嘅啫。你多多怨言咧都系冇用嘅，你不如留翻啖气咧，搞好自己嘅卫生同埋健康好过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哎呀，好兴奋啊！ 系啊 ，Didi 啊、 ，Hello， 早晨啊 ，Didi， 系啊， 喂，我系鹏仔啊， 我听到， 我系小白啊， 好耐冇见啊 ，Didi， 喺空气中好耐冇见啊。系咪啊？ 我喺走廊都有撞到嘅，直播室就冇得见咯。 咪系咯，喺呢一个大气电波啊，即系同听众一齐咁样相见啊，更加冇乜机会咁啦，好似。 唉，咁我希望 你好嘛， 正面啲，我都几好嘅， 好似好耐，真系好耐冇见嗰啲。 好 啊、你几好系咪啊？ 都几好啊，几好。 咁就好啦， 冇样。 但系啲交通好冇咧？ 啲交通咧都唔知讲好定唔好。其实咧，正常嘅，而家咧所有嘅路面都系正常嘅。咁但系咧都有啲爆水管，提一提大家啦。就系红磡嘅文宇街噶，咁而家文宇街咧就全线封闭啦，文乐街嘅车。不能够右转去文宇街噶，文乐街嘅车不能够右转文宇街啦。另外有咗坏灯，提一提大家噶，喺长沙环道同埋钦州街交界咁啊，呢个交界位啦，咁未能够正常运作。咁驾驶人士经过咧，有关呢个路口嘅时候咧，就要特别小心嘅。 系，咁啊，即系话咧，嗰、那个阿 Didi 讲到。都唔知叫做正常好啊，定系唔正常好咧？嗰、那个说话我又明你嗰个矛盾位喺边喎？ 个心态系咪啊？ 系咯，即系如果咧，我哋喺往日好正常嘅日子咧，呢啲道路咧应该而家七点零钟开始塞噶啦嘛， 洪水都有晒龙尾啦，而家 咁啦，全部系啦， 即系嗰啲叫做我哋。喺太平盛世嘅时候嘅正常啦，系咪啊？ 系啊。 但系而家嘅正常咧，就话路路畅通咧，其实反而有啲唔正常。 所以人咪好矛盾咯，系咪啊，彭仔？ 系咧，理解啊，完全明白你嗰个嘅状况啊，同埋你个谂法系点样？喂，咁而家即系出边啊，叫做暂时都路路畅通啦，系嘛？ 系 咁啊！大家更加要找紧时间啊，做啲咩咧？睇下系咪需要咧？食个早餐先啊，然之后先至咧配合你嘅工作啊，嗬？ 食个丰富嘅早餐啦。不过阿彭仔头先你讲，我都觉得几认同嘅。最紧要大家唔好咁多怨言咯，即系 面 面面对啊，我好认同。 啊，咁啊，大家个心平气和啦，即系平常心。平常心都好嘅，即系变咗你下下唔使咧，啲嘢好忧愁，又或者咧好激心。就令到自己的情緒波動都太多咧，始終對個精神健康咧會有不良嘅影響嘅。咁啊，要喺呢個疫情底下咧，顧住咗自己嗰個嘅身體嘅即係內部啊裏邊嘅健康之外咧，你嘅精神健康都能夠配合到咧，就更加好咯。 係啊，希望大家盡量做啦，盡量做。 好啦，咁我都唔阻你咁多时间啦吓 ，Didi， 你继续。 唔阻好多时间噶，我你哋啲时间宝贵啊嘛，唔讲啦。 哇， 你宝贵啲，真系啊，啊系咁先， 拜拜。 好啦，好再倾，拜拜。 因为呢个钟数咧，我哋系要转个头睇下天气啊。 今日天气有阿 O 喺度，早晨啊 O， 喂阿 O， 早晨， 哇风水轮流转啊，你都有今日啊。 喂，我觉得出嚟咧睇下天气咧，个人咧正面啲、哦。头先听到你讲咧，平常心、哦，真系睇到今日咧，即系虽然天气麻麻地啊，不过咧都可以揾啲咧啊，即系另一种嘅感觉，好似咧我系有一层咧大雾咁样， 有阵雾啊， 系啊。依家咧望过去狮子山嗰度咧，成个狮子山个狮子头咧，完全被雾遮住咗、哦， 睇唔到啊。 系啊，完全睇唔到啊！其实咧，由小弟喺屋企出嚟嘅时候咧，睇到嗰三个英文字母嗰栋 building 咧 ，I C 乜嘢喺九龙好鬼高咧，未 九龙嗰栋啊， 几多百个系啊，天际几多百？喂，其实咧佢都已经斩咗一半噶啦，俾啲雾完全遮住咗， 完全明白系。 系啦，咁今日咧驾驶嘅时候咧，特别喺啲高啲嘅地方，大家咧即系喺个能见度低啦，咁所以就要开嗰啲车头大灯啦，以免啊吓，咁大家即系或者雾灯都开一开佢，咁啊以免嗰啲交通意外。 咁而家出边有冇啲毛毛细雨咁嘅感觉咧？ 有啊，但都几舒服喎、啊，原来揼下毛毛细雨， 系咪啊？ 天系啊， 凉凉地咁样啦。 系啦、 啊，但如果揸车要唔要小心咧？而家呢啲叫做咩路啊？ 梗系要啦， 系啊，湿湿地咁样。 知唔知咧？视频上边咧，即系咩嗰个世界咧？跟住咧，咪有一个叫马路奇观嘅，佢会集合咗咧成个月咧啲车咧点样跣胎啊，点样乱揸啊，咁样就配以一个轻松音乐，就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但系其实啲 witches 啲事系都几危险嘅，同埋都即系都几触目惊心嘅。咁所以就。俾一啲車主警惕一下咯，咁啊 都啱嘅。 嗰條胎啊，跣胎到時啊，害到自己，害到人咯。 好，明白啦嚇。咁啊，呢個係駕駛者阿 O 之一啊。 係啊， 阿 O 都係駕駛者之一咧，即係經驗分享。咁啊，大家注意住呢一個嘅情況。好，唔該曬阿 O 先嚇。轉頭咧就七點半過後咧，同我哋啊講下呢一個嘅今朝 spot 到你喎，係咪啊？ 系， 好，转头再讲， 转头再讲， 再见。咁至于详尽嘅天气预测咧，小白， 好啊，咁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嘅，天气稍凉啦。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嘅北风，稍后转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多云，咁风势颇大，周末以及下周初，哎呀，都系继续有骤雨 啊。 哦，都系呢一种啦，即系配合住嗰个清明时节，都系比较多呢啲嘅雨水嘅。 冇错啦，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4%啊！ 好，咁啊呢个时候咧都要翻下学啊吓。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系主持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嗱 ，Victor， 而家咧就正值春天啦，咁亦都系大家咧同心对抗新型冠状病毒嘅时期啊！啊，会唔会其实都引申咗一啲嘅疾病啊，又或者系一啲唔好嘅症状咧，系同呢个肺炎疫情有关嘅咧？ 咁其实我哋话春天嚟咗咧，啱啱好咧，本身就系有啲比较多啲敏感疾病嘅一个季节嚟嘅。 嗯， 特别系呢个季节，我哋常见嘅系咩咧？就系、是、呢个花粉症啦，呢、這个鼻敏感啦，咁又几得意，即系其实咧戴口罩咧，除咗预防呢个武汉肺炎，咁其实咧佢都对于呢、這个敏感性嘅疾病，即系鼻敏感，其实有好好嘅预防效果咯。 系咪因为可以隔咗啲尘啊、花粉啊嗰啲咧？ 系啦，冇错。咁其实呢个季节因为春天咧，本身好多花就开始开花啦嘛，咁就好多呢个花粉症啦。咁其实喺外国嘅话就更加严重啦，因为香港嘅花就少啲。但香港都好多人有鼻敏感啦，喺香港系啦，所以其实呢个都系一个香港人常见嘅一个问题。 咁有冇话咧？其实到底呢一个嘅新型肺炎咧，同鼻敏感咧，会唔会好容易有啲症状咧？大家会担心捞乱咧？ 都有啲症状系都几似嘅，系啦，所以咧而家因为呢个肺炎嘅问题啦，大家都比较恐慌少少啦。一聽到啲呼吸疾病，可能人哋啲咳兩聲啊，即係可能呻下鼻啊，你都驚啦，咁你就可能會避開少少啦。咁其實呢啲情況咧，大家都比較擔心，所以其實今日咧就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咯。這個肺炎同鼻敏感其實係有唔同嘅。咁教下啲听众点样去分别下咯， 系啦，咁就唔使话即系一见到隔篱有人生鼻涕啊，或者咳一声咧就太过恐慌同埋过于忧虑啦。 系啊，因为自己你都会担心啊嘛，因为其实佢哋两个都系呢啲呼吸疾病嚟啊嘛，系啦，咁大家都会担心咁咯， 嗯，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睇到咧肺炎咧，因为都讲到系肺炎啦，咁咧佢就系呢、這个新冠状病毒感染啦， 嗯， 咁所以咧佢就系有个病毒感染嘅。咁鼻敏感咧，佢本身就系一个刺激性，或者气温啊，或者啲敏感源啊，同啲季节，或者可能接触到啲敏感源系有啲关系嘅，所以佢原因病因就有少少唔同啦。 嗯， 咁因为呢个肺炎咧，佢本身咧就系多数出现呢个发热嘅，因为佢系有个全身嘅症状嘅，佢有发热嘅呢个情况。当然我哋都见到有啲嘢系唔发热嘅，咁但系咧鼻敏感咧系一定唔发热嘅。咁咧就肺炎嘅嗰个冇力啊、攰奶奶呢啲症状咧，比鼻敏感嚟讲咧系严重嘅。咁呢个症状嘅部位咧就 肺炎就喺呢個下呼吸道啦，喺肺嗰度啦。咁鼻敏感咧，佢就喺個鼻嗰度，即係上呼吸道嗰度。咁佢個病位係有少少唔同嘅。 係。 咁肺炎咧，佢仲會出現呢個心口翳悶啊、心口痛啊。咁反而佢流鼻水嘅症狀就唔係咁明顯。 係。 咁呢個鼻敏感咧，佢就出現呢個心口翳悶啊、心口痛啊呢啲症狀就少啲。反而咧，佢多數見到咩咧？啲黏膜痕啊。即譬如話眼流眼淚啊、鼻痕啊、啲嘴唇痕啊，咁你就要懷疑係呢個鼻敏感啦。 嗯， 咁而家咧，我哋最近都發現咧，其實呢個肺炎咧都出現呢個嗅覺嘅流失嘅。 係。 咁其實呢兩樣咧，就新冠狀病毒同埋呢個過敏性鼻炎咧，佢都會出現呢個嗅覺嘅呢個流失嘅。 即係突然之間聞唔到嘢係嘛？ 系啦，冇错。 嗯， 系啦。咁如果你有呢啲情况咧，就可能最好就求下医啦。 咁另外我谂到咧，最大嘅分别应该系鼻敏感唔会传染啦。 系啊，所以鼻敏感就唔使咁担心啦，因为佢唔会传染啊嘛。咁反而新冠状病毒咧，佢就有一个传染性啦，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啲咁咯。 系嗱，咁鼻敏感虽然系唔会人传人啫，但系系咪会遗传嘅咧？ 其实唔一定啊，因为我哋话咧，佢有机会遗传，但系。佢多數係同呢個環境嘅關係大啲啦，所以唔係話，你父母有一方係鼻敏感嘅，咁你仔就一定會有咯，但只不過個機會率就高少少咁咯。 咁嗱，好多人咧都真係會有鼻敏感呢一個問題嘅，但係如果真係想醫嘅話咧，係咪都可以用一啲藥物去治療嘅咧？ 是啊是啊，但是呢其实呢就好多人都会问，其实鼻敏感需不需要吃抗生素啦。咁其实就不需要的，因为刚才讲了它是一个致敏源引起的、 嗯、 所以是一个敏感而不是一个感染。所以呢就不需要用这个抗生素啦。咁但係有機會就係因為佢敏感之後引起呢個細菌嘅感染咧，呢、這個時候先需要用到呢個抗生素啦。 嗯， 所以就唔好一流鼻水就可能有啲人會自己去藥房買啲抗生素，其實係唔啱嘅。 係，即係根本就唔需要食抗生素。咁但係咪有其他啲藥物係對鼻敏感係可以有啲舒緩嘅效用嘅咧？ 咁其實咧，我哋都常見啦，有啲鼻黏膜嘅一啲收縮劑啦，咁同埋有啲類固醇啦，即係嚟噴劑啦， 嗯， 係啦，咁呢啲都係有啲比較常用嘅一啲外用藥啦。 咁但係聽落咧，如果用類固醇嘅話咧，會唔會都有啲副作用咧？ 咁其實咧就唔使太擔心嘅，因為所謂嘅類固醇咧，我哋用喺即係噴鼻嗰度咧。佢嗰個成分係比較低嘅，咁佢安全性同埋嗰個耐受性咧都比較好嘅，係啦。咁咧有啲研究都話對啲小朋友咧佢個發育都冇咩影響嘅。咁、 嗯、 當然啦，唔係好嚴重嘅話，其實醫生一般都唔想開類固醇俾你嘅。 嗯嗯嗯。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嗱，食類固醇成日都感覺上就唔係話咁好啦。咁但係好啦，如果我真係要去食呢啲藥物或者係靠藥物治療咧，係咪又真係可以徹底根治到鼻敏感咧？ 咁其實暫時嚟講咧，因為鼻敏感佢同個我哋中醫就話同個體質有啲關係啦，咁、 嗯、 西醫就同啲遺傳啊、環境因素有關係啦，所以咧其實係唔可以根治嘅。 哦、 我哋治療嘅目的咧，其實控制住佢咯，唔好俾佢即係惡化，甚至減輕佢咯。又、嗯、或者佢其實就所謂嘅根治就話以後都唔會發噶嘛。咁、 嗯、 其實就有機會你你可能去到一啲比較花粉多嘅地方啊。有啲啱啱好嗰個室温比較温差大啲，你都會有機會再發翻呢個鼻敏感。 嗯，即係成世都斷唔到味啦， 只可以係都會改善咯。 係嗱，咁有啲人咧就話其實鼻敏感都算係一種炎症啦。咁炎症咧又好容易會有啲病變啊，咁甚至乎有聽講過話可能係會引致到變咗一啲癌症嘅病啦。其實又會唔會嘅咧？ 咁其實目前嘅研究嚟講咧，佢就唔會變呢個癌變嘅，即係就唔會變癌症嘅，係啦。咁但係咧，佢都誘發咗好多疾病嘅，即係譬如係啲眼嘅呢個敏感性嘅結膜炎啊、鼻竇炎啊，甚至係鼻息肉啦，因為佢個鼻黏膜個長期咁樣腫脹發炎咧，耐咗之後咧，佢嗰個鼻咧就會有呢個息肉啦。咁呢啲情況咧，我哋都話係呢個鼻敏感，因為唔處理或者處理得唔好嘅一個副作用啦，或者可能一個比較變成一個比較嚴重嘅疾病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話鼻敏感，除咗呢個季節，因為大家都比較擔心呢個肺炎，要積極咁樣去醫治。 咁其實平時都應該要處理呢個鼻敏感，唔好當佢已經慣咗就唔理佢咯。 咁嗱，如果真係要積極處理嘅話咧，相信可以喺好多方面一齊去着手啦。咁啊，生活上有冇啲習慣啊，甚至乎係藥物治療等等嘅方法咧 ？Victor 可以俾啲意見我哋今朝早聽緊收音機嘅晨光聽眾咧。 咁首先我哋要預防就最重要啦，係咪先？第一我哋要知道呢個敏感源啦。 即係有啲測試可以做噶噃，係咪啊？ 係啦，冇錯。咁但係有啲測試咧，佢都未必係咁準嘅。係、其實就係一個其中一個方法啦，好過冇啦。 好似係可以測到有啲咩類別咁樣，譬如可能係啲衣物纖維啊，定還是係花粉啊，定還是係咩咧咁？ 係啦，冇錯。咁但係我哋都見過有啲病人咧，佢本身可能對牛奶敏感，但係咧佢本身就飲開牛奶嘅，所以其實就我哋都係一個參考啦。係啦，咁咧另外就係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即係其實常見嘅呢個鼻敏感係咩咧？係啲塵螨啊、花粉啊呢啲嘢啦。咁其實我哋身邊就有機會，即係譬如可能空氣唔流通啊，就會有多數呢啲嘢啦。如果花粉嘅話，當然我哋就話有啲季節。即係比較花粉濃度高嘅季節，就係呢個季節咧，就可能少啲去户外活動啦。咁另外就係要真係要保護翻個個人衞生啦。除咗個肺炎，其實敏感性疾病咧，你有啲塵螨啊，有啲污糟嘢咧，洗唔乾淨帶到屋企，咁屋企就會有啦嘛。咁又會引起你繼續敏感咯。 咁藥物治療方面又點樣咧？ 咁藥物嗰度咧，西醫嚟講一般就係有啲噴鼻嘅藥啦，咁就有啲口服嘅藥啦。口服嘅藥一般就係啲antihistamine 嘅藥，即係啲敏感藥啦。咁我哋中醫就要睇翻你嘅體質啦。咁補肺氣啊、補脾胃啊、通鼻嘅藥物啦。咁其實而家西醫佢哋都有啲所謂嘅免疫治療啦。咁免疫治療係咩呢？其實就係、即係佢 check 到你嘅敏感源之後咧，佢就製成有啲成品咧，就俾你皮下刺激，又或者係呢個脷底咁樣去刺激佢。咁佢個劑量當然係減輕咗啦，即係譬如話你對呢樣嘢敏感，佢就減輕咗佢。咁咧就日日滴，咁咧一般個治療周期係長啲嘅，可能兩三年咁啦。咁你適應到嗰樣嘢，咁你就唔會對佢敏感咯。咁就但係嗰個時間就長啲。咁當然啦，我哋中醫都有啲比較好嘅方法啦。首先我哋就話有啲口服中藥咧，效果都幾好嘅。不論係呢個我哋話急性期，又或者平時調理咧。其实佢都会减轻鼻敏感嘅发作啦，同埋佢个效果都比较持久嘅。 系，但系咧要食几耐或者用几耐先至起效咧？即系会唔会慢啲啊？ 一般咧，我哋要睇啦。如果急性期嚟讲，其实都快嘅。 系。 咁调理嘅话，都要睇翻你嘅身体啦。咁有啲人咧，其实食一剂都会改善嘅。咁当然啦，我哋话呢个病都比较难根治嘅，所以佢都要食一排啦。咁咧呢个就要中医师根据你嘅身体去睇啦。咁今日咧，我都为大家准备咗呢、这个。外治法，即是中药的外治法来处理这个鼻敏感的。 外治即是什么意思？即是摆在身体出面的意思？ 是啦，外治就是不是口服啦。其实不是口服的都是叫外治法。 好啊，我明白。 是啦，咁因为呢其实这药呢因为大家都可能不知道自己的体质啦，因为它都会分寒热啊虚实这样的情况啦。咁但是这个外治法呢就基本上呢只要是鼻敏感的人呢都可以试一试的。它就没什么副作用的。咁其實就係用呢個中藥去蒸，我哋話咧，因為咧有啲中藥咧，佢本身都有啲揮發油啊呢啲，其實對於鼻敏感嚟講咧，佢都有一個舒緩同埋一個通鼻效，同埋甚至乎咧，因為佢嗰個上呼吸道咧，佢對個喉嚨啲痕啊、喉嚨敏感啊、敏感咳都有一定嘅幫助嘅。啲藥材咧都好簡單嘅，就係呢個蒼術三次，薄荷三次，石榴皮。三次白芷三次明矾三次用大概500cc 的水就煲滚它转细火就煲个5至10分钟啦煲完之后呢就倒出来咁喺个杯嗰度啦扣紧呢个口同埋鼻俾佢去分住嗰个鼻同埋口啦大概10分钟到啦咁咧就會有呢個減輕呢個鼻敏感嘅效果。咁我哋呢個噴密度咧，我哋都可以即係每一日做2次嘅。如果你比較嚴重嘅時候， 即係早晚都可以各做一次。 係啦，咁咧如果平時保養咧，可能2至3日就分一次咧，其實都有保健嘅效果嘅。 咁啊，的確可以試一試嘅，亦都唔難揾可呢啲藥材。 係啊，唔難揾㗎，其實。 好啦，咁啊，希望今朝早嘅呢啲健康信息咧，可以幫到俾鼻敏感困擾嘅你啦。 好 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咯 ，Victor， 唔使客气， 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感作感变。 好啦，咁上完大学呢都学懂咗一啲呢即係保健嘅常识啦。 係呀，避敏感啊。 啱唔啱自己嘅体质呢嗰啲嘅啲汤水呀等等嗰啲都係要呢请教过呢你嘅中医师啦，即係睇返你嘅身体嘅状况啊，适唔适合呢就而去决定好啲。咁至于有样嘢呢就大家一定要留意唔好去做啦。係 啦，就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都要留意一下。咁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今日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白宫推测，全美将会有十万至到二十四万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总统特朗普敦促民众遵从政府发出保持社交距离的指引。在白宫记者会上，当局交代死亡病例的推测数据，认为如果不采取社交距离措施，将会有一百五十至到二百二十万人死亡。特朗普形容減慢病毒傳播的努力生死攸關，預計在疫情之下未來兩個星期的生活會十分艱難和痛苦，呼籲民眾做好準備，但是預計可以見到隧道盡頭的曙光。他又說將會保留一萬部呼吸機以應付疫情上升的需要。美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突破18万，累计超过3600人死亡，超越中国，成为继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死亡人数第三多的国家。重灾区纽约州占的确诊病例75000多宗，其中接近41000宗在纽约市。纽约州州长葛姆说，从一开始抗疫工作就落后，大家低估了病毒的威力，要战胜疫情需要加倍努力，估计距离疫情顶峰仍然有一至三个星期。另外，国务任职电视新闻主播的弟弟克里斯亦都确诊。克里斯在社交网站贴文说，自己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将会在屋企自我隔离，期间继续做节目。法国再多499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再创单日新高，累计增加至3523人死亡。全国确诊人数亦都大幅增加7578人，累计52128人染病，目前有22000多人留医，其中5500人接受深切治疗。东部地区的疫情最严重，当局将部分病人转移至其他地区甚至邻国治疗。卫生官员说，3月1号以来已经转移288名重症患者，未来几日转移的患者人数将会增加。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周末同下周初有骤雨。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红磡嘅文裕街啦。咁而家咧，紅磡嘅文裕街咧就有爆水管啦，文裕街全線封閉啊，文樂街嘅車輛不能夠右轉去文裕街，就係文裕街爆水管啦，全線封閉，文樂街嘅車輛不能夠右轉去文裕街嘅。咁喺長沙環道同埋欽州街交界咧，就有交通燈損毀啊，未能夠正常運作噶。咁揸車人士經過有關路口嘅時候咧，要小心啦，留意翻啲交通標誌噶。

叫做比起尋日嚟講就爭好遠，尋日諸事不宜咁樣。 今日好好多㗎啦， 今日好好多咁樣。好啦，咁至於喺我哋晨光第一線咧，今日咧既然咁多嘢都適宜咧，咁所以咧我哋都喐動下啦，移下移下咁樣，咁就有啲環節咧都會咧係上上落落咁樣咧係有啲微調嘅。咁平時咧聽慣咗咧，今朝 spot 到你咧就會喺呢一個八點前咧送上啊，但係咧今天開始咧我哋就七點半之後咧就揾埋阿 O 一齊咧就加入呢、這、一個。今朝 spot 到你，不过佢系封烟嘅， 系啦， 咁啊交俾阿小白同阿 O 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好啦，嚟到今朝 spot 到你，即刻揾阿 O 出嚟先。早晨啊！ 喂，早晨小白，早晨彭爷啊！今日既然咁多嘢都咁适宜啊，可能都适合多啲留喺屋企啊，打下机咁样啊，同边个打咧？同一班 NBA 嘅球星啊，今日咧，阿 O 就帶嚟兩則嘅呢個體育嘅新聞啦。咁啊，轉個頭就要交俾小白啦。第一則咧，當然啊，頭先講過啦，嚟自 NBA 啦。嗱，新型嘅肺炎咧就席捲全球啦，繼世界摩托車錦標賽啦 ，MotoGP 同埋咧一級方程式賽車 F1 之後咧，停擺超過半個月嘅 NBA 咧，計劃喺啊美國時間咧今個星期五咧就舉辦咧，只係得球員參與嘅 NBA 2K 啊呢個。咁多賽喎，咁啊，並且透過咧 ESPN 咧就會進行直播啊，咁啊，叫做咧啊，賀斯多時啊，俄波多時嘅球員同埋球迷咧可以指人啊，不過咧今次咧就淨係啊一啲球星自己咧互相對壘嘅啫，當中包括咧就係、是、之前啊確診咗新冠肺炎啦，康復不久嘅爵士球迷啊，米切爾啊 ，Bichol 啊嚇咁樣，仲有咧四度入選啊全明星賽嘅。表弟哥啦、七身師啦，咁啊都會咧成為當中有份去比賽嘅一啲球員啦。咁當然你話仲有冇其他球星參與啊？咁啊應該咧計 NBA 嘅叫做佢哋嘅手法咧，就每一日咧都會捧一個球員出嚟啊，吸引大家咧可以睇啊嘛。咁啊其實早喺咧2017年咧 NBA 已經同咧 NBA 2K 咧嘅開發商啦。合作成立呢个电竞联盟噶啦，期间咧所有嘅球队咧都会组织自己嘅电竞队啦。呢一次咧 NBA 嘅停摆期间咧，太阳队咧就曾经透过咧呢个啊 Twitter 嘅平台啦，咁啊直播啦，系啦，以呢个模拟嘅时下嘅常规赛为引起网民嘅热烈嘅回响啊，可以见到咧电子世界咧的确可以咧比较啊喺呢一段疫症嘅时间啊比较安全咁样咧。将球迷同埋球员咧 connect 啊连接啊连线埋一齐咁样，咁你当然会话喂上网打机啊唔系好搵到钱喎、哦，咁系真嘅，咁你至少啊冇咗呢个票房嘅收益啦，咁啊转个角度同大家咧睇埋啦，呢个肺炎疫情咧打击全球嘅各行各业啊，足球坛咧亦都不能幸免啊，瑞士嘅知名研究组织咧 GIEF 啊吓咁啊。新嘅報告顯示，如果今季咧下嘅賽事咧唔可以完成咧，歐洲五大聯賽嘅球員嘅價值咧將會暴跌28%，球員咧總值啊將會蒸發咗咧83億英镑啊，大概幾多億港紙咧？就係796億嘅港紙啊！多間嘅名牌球會咧都會慘遭損失啊！當中咧，哇，叫做跌到入獄嘅話咧。就是要睇翻曼城喎，哇！曼城蝕得最多喎，因為可能本身佢哋都用好多錢啊，去打造球隊啦。咁啊，呢一個研究嘅機構咧 ，CIES 咧就係用一套咧科學嘅程式咧去評估咧全球嘅球員嘅價值啊。當中咧包括啊佢哋嘅合約嘅年期啦、年齡啦、狀態啦同埋足球履歷等等嘅因素。最新嘅報告指出咧，如果球季咧提早腰斬嘅話咧，球員嘅合約啊。維持現狀冇續約嘅話咧，歐洲五大聯賽嘅球員嘅總身價咧，將會由疫症爆發前嘅290億镑啦，跌到得翻咧200多億镑嘅啫，足足蒸發咗咧83億英镑啊嚇，咁啊跌幅咧超過咧28%咁啊，我華頓嘅領隊咧安察洛提啊都見慣大風大浪噶嘛，咁啊日前咧亦都作出類似嘅預言喎。啊！佢系咁样讲嘅，呢一次嘅经济咧打击可以话系全方位嘅， 球員同埋教練咧都話賺少咗好多，電視嘅轉會費咧都會減少啊，波飛嘅價格亦都會下跌咧，因為球迷啊揾錢都少咗啦，所以咧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啦，答就係同步過冬啊嚇。咁啊唔知咧喺英超豪門入邊咧有冇啲球隊咧真係要裁員潮啦，將嗰啲咧比較貴啲嘅球員，譬如啊，即係曼聯個中場球員啦，保羅普巴啦，以至咧曼城啊天價嘅前鋒阿古路咧，都要啊冇計啦。呢段時間咧，即係老細話裁員啊，裁咗你出去啊，令到咧球會有更加多嘅撥備或者流動嘅資金咧，可以應付啊。如果喺疫情之後咧，即係點樣可以重建翻球隊啊？可以在个门票收益那里会不会有机会做到买一送一呢，促销这些情况要想想计仔，看看球队的管理层是吧小白。 是啊，麻烦欧先生，的而且确要想想计仔，因为单单就看回热刺球队方面都有一些新的搞作。热刺的主席利维就发表声明提到就是球会实际运作已经就停止，哎呀任共一队球队停止运作，部分球迷就失去了工作，大多数人都是担心自己的将来，球会赞助商将会重新考虑他们的生意，合作伙伴亦都不知道英超几时才可以重启，以及就重启之后是不是能够好像之前的比赛一样就这么兴旺。他就说到世界上一些大的球会好像就是巴塞隆拿、拜仁慕尼黑和祖云达斯已经开始就是减省他们的开支了。意思虽然在一些调查入面是全球收入第八高的球会，但是这些数据就已经就不再重要了，对于一些非球员的员工采取就相应减薪的措施，球员和教练也都应该就是共度时间，就是说其实球员和教练可以的话就都不如减薪一起就共度时间。至于欧洲其他球会方面，西甲的巴塞罗那早已经就宣布了球员减薪七成，其中当然包括就是球王美斯都一样就是要减人工，并且就会有额外的措施确保就是球会和其他的职员可以获得就全数的薪金。意甲的祖云达斯球员和教练都同意放弃四个月的薪酬。德甲的慕尼克方面和多蒙特也都是同意减薪的。至于看看国际方面，你都见到就是日本传媒有讲到国际足球协会联盟由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关系，发现很多的球会都出现就是一啲大嘅財務問題，擔心咧佢哋咧就會倒閉噶，所以咧佢哋嚟緊嘅時候都會咧就係有啲應急嘅方案，例如咧就係做一啲嘅基金出嚟啦，救濟基金，咁啊大概咧就有27.4亿嘅美金嘅，咁啊睇下會唔會可以幫到咧聯賽，甚至乎咧就係球會咧可以一齊咧渡過今次嘅難題啦。好啦，今日随住国际奥委会公布咧东京奥运最新嘅日期，部分大型体育赛事都需要咧就调整赛期嘅。咁啊，国际田联亦都宣布啦，咁啊将世界田径锦标赛延期一年咁多。咁啊，国际田联官方网站上面亦都发表咗支持咧东京奥委会以及咧就系国际奥委会决定将东京奥运最新即系延期嘅最新嘅日期。咁啊，认为日期公布咗啦，反而能够令到运动员咧有足够嘅时间投入训练同埋专注咧以下落嚟嘅比赛噶。咁另外两年一度嘅世界田径锦标赛咧，原本咧就喺出年嘅8月6日至到15日咧，喺美国嗰度咧就上演噶。咁由于赛期同埋各样嘢咧都延后啦，咁所以咧又唔想同东京奥运撞期啦，所以佢哋决定让路啊！哇，奥运大过田联啊，而家真系咁啊让路啦，咁啊将呢一个世锦赛推迟到去到2022年咧，先至去到做嘅。 New world that we're following, that she knows how to here alive. 呢首歌曲嚟自日本呢一位嘅歌手 Hido 啊，日本好多歌咧都几得意嘅，即系佢哋咧嗰啲 chorus 嘅部分咧，中意有几句嘅英文系咁 repeat， 但系嗰几句英文佢、其他系日文咁样嘅。 不嬲都系，由八十年代开始嘅、我哋接触到嘅日文歌咧，都已经系咁样，中意喺呢个日文歌词当中咧夹杂翻啲英文，咁啊影响到咧即系呢个广东歌咧、我哋嗰啲嘅流行曲咧都系咁样嘅。 有啲你跟住开始跟住又系大家都系风格啦。 系啦，即系久不久你都听到我哋啲广东歌都系嘅。即系尤其是喺八十年代开始打后嗰啲嘅日子咧，啲歌咧歌词里边咧都会夹杂咗有少少英文咁样吓，咁啊就变成我哋好似香港人咧，有阵时都俾人哋诟病 嘅。系、 你哋讲嘢可唔可以唔好咁多中英夹杂啊？咁但系呢样又好似慢慢约定俗成咁样成为咗我哋香港人咧说话咧。一个特色咁样啦吓，就连咧喺电台入边咧做节目主持嘅朋友咧都会系咁样。咁但系有阵时候我哋啲前辈咧就会教导我哋唔好夹杂咁多英文。 嗯， 如果可以咧就全部你一系啊全部讲英文啦，你咁叻系嘛？ 系啦，去隔离台啊。 系啦，隔离英文台咋？如果唔系咧，就应该系全部咧都系用翻咧纯正嘅广东话咁嚟到去做我哋嘅节目咧，咁就为之好一啲咁嘅。 刚才那首歌是 Hido 的 Interplay。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国际新视野都调一调时间啦吓，咁喺呢一个八点前咧送上，咁啊而家咧直播室咧就有阿小白同埋有我彭仔程振鹏响树嘅。 早晨啊，各位听众。 好，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啦，国际之间咧，除咗系讲下咧各地嘅疫情嘅情况啊，点样严峻化之外咧，都可以咧揾一啲咧轻松一点嘅新闻咧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好啊，好啊。 其实都好刻意嘅， 系嘛？ 即系要好刻意先可以揾到。 如果不是全部都是跟那些疫情有关的啦、 又说不知道多少确诊、又突破多少数字，然后死多少人、那些、 听到很攰、就是、 那些真的随时顺手黏随手黏来都有、反而找一些即是轻松话题都难一点，但是都找到的、我知道小白都还有养狗，是吧？ 有啊有 啊 你那只狗是秋田犬 柴犬、 柴犬 的样子是差不多的，秋田是很大只的，柴犬咧就细细只嗰啲嚟嘅， 你系属于柴犬。柴犬系咩颜色噶？ 柴犬系啡啡地，但系有啲黑黑地咁样咯。 哦，即系呢个正路都系咁嘅色噶。 系啦，正路呢两只色。 好啦，咁啊确系嘅。每一种嘅狗仔咧，佢嗰个品种咧都有佢即系一个专属嘅颜色咁样嘅，好似吓譬如你系属于譬如呢一、个叫咩咧？腊肠狗咁样。 腊肠狗系啊。 咁通常都系 黑黑地啊，有啲系， 有啲系啡色啦， 啡色啦，系啊，都系。 好啦，咁我话八哥狗咧， 八哥就通常系米米地色啦，系嘛？ 可能有阵时有一笪笪咁样， 系啦系啦， 有一笪笪咁样嘅斑纹咁啦，你当系吓。好啦，或者斑点啦。咁但系有冇见过成只八哥咧系粉红色咧？ 唔系啊嘛，染咗啊嘛？ 唔系染噶。因为呢我哋人呢我哋人类呢都会有呢一个嘅白化病啊。 是啊。 即係白食啦所谓嘅係咪。 其实好多植物都有，植物同动物都有喎。 係啊。 咁我諗下。 原来呢就即係狗仔呢都会有啲染上呢个白化病嘅。咁原来呢就话喺英国伦敦呢就有一隻呢八哥狗。呢隻八哥狗呢佢就遗传咗有白化病。咁所以呢令到佢呢嗰、那个嘅皮肤咧就呈现咗啊，系呢个粉红色啊。 咁啊奇怪啦， 白化病都是白的啫，同粉红就冇乜拉楞噶。 可能基于咧，佢本身咧系系偏白色嘅。啊咁你再嗱，我呢个断估㗎咋，咁然之后你再有呢个白化病呢，令到佢呢其实有少少嗰个粉红，你唔好想象到系好即系非常之近红色嗰种，其实有啲似我哋嘅即系皮肤呢， 皮下嗰种泛红， 系啦嗰种咁样浅浅粉红咁、好似肉色咁样，系啦，咁呢个佢嗰个粉红色，咁但呢一种嘅粉红色呢，令到呢一隻嘅八哥狗呢而家呢就喺呢个英国伦敦呢就即系成为咗呢系万人迷咁样， 哇 哇，即系俘虏咗好多呢粉丝，咁点呢，即系当然就系佢个主人呢即係幫佢 post 啲相上社交平台咁啊， 得意嘅係咪？你見啲相都係 係啊，咁啊其實佢個樣又唔會話表現得好痛苦咁樣，咁佢都係一般狗仔 係咪？佢都係 係啦，咁但係咧佢個主人咧就因為知道佢有呢一個白化病啦，咁同埋咧佢又會白化病得嚟咧，影響埋隻眼咧係藍色嘅，係啊，即係隻狗仔白哥狗咧。是蓝色的眼睛啦， 好特别喎，咁样 系啦，咁所以成为咗咧喺社交网上面咧有超过50,000粉丝咁多嘅。 哎呀， 系啦，咁而佢个女主人先绝啦，对佢呢一只嘅白哥狗咧更加特别有爱心。 吓， 点样咧？哇，可能主人咧本身呢个女仔咧屋企都有啲钱啦，咁点咧？佢话咧佢每日咧都会咧即系好对待呢只狗咧，系有水疗嘅。 哇！ 每周一次水疗，即系每周每个礼拜做一次 spa。另外每日咧会帮佢做面部护理。 哇！八哥做面部护理啊！ 仲有定期外出咧就早午餐嘅。 哇！ 早餐同午餐都有得食、 幸福过我啊！觉得佢 啊咁啊，而家咧就呢一只嘅八哥狗咧。虽然有一个咁嘅白化病啊，咁但系咧，佢咧嚟紧应该咧都会几再大受欢迎啊。原因系咩咧？佢应该咧有一啲广告咧，而家准备拍紧啊。 哇！ 系啦，甚至乎电影咧都打佢嘅主意。 狗明星啊，真系 好紧要啊！呢只八哥狗，咁啊有阵时真系因祸得福啦。呢只八哥狗有个名嘅，都配合佢嗰个嘅颜色啊，叫 Milkshake 啊。哦，系、哦， 佢系奶色。是士多啤梨奶色啊， 咁啊 strawberry milkshake 喎，佢系 啊，睇下有冇机会日后可以见到佢喺啲广告或者电影度出现啦。 心很红，偏不怕背包沉重，注定与众不同，雪路蜿蜒你动，尚未输给雨和风，等不及。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系啊，咁啊，我呢一把声音咧就彭姐程振鹏咧就重返直播室啦。今日四月一号开始咧，我哋人脚上边咧都有一啲嘅调动嘅。时间嚟到咧呢个星期三嘅早上8:09啊，咁啊喺呢个时候除咗我啊。程振鹏嘅声音之外咧，电话旁边咧都有阿朱海婷喺度嘅。早晨 ，Heidi。 早晨啊，鹏仔，早晨位晨光听众。哇，四月真系有啲唔同、啊啊。你咧打俾我啦，跟住我又喺星期三出现。 系啊，咁啊，之后觉得好嘅，咁啊。都是 keep 住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出现啦，朱海婷。 冇所谓咧，你几时需要我，我都 ready 噶啦。 系啊，听众都系需要你嘅，我哋更加需要你啦。哇，我哋两家好似好耐冇即系对个嘴咁样喎，啊，空气中， 好尴尬，对嘴好中意 空气啫， 系啊，所以即系特别醒神，同埋我哋两个一齐对嘴会唔会嘈啲啊？即系会唔会太兴奋咁样会嘈啲？ 希望嗰种嘈唔系话即系炒耳嗰种嘈，而系话希望。是叫做刺激起大家的精神啊，抖手啲啊！ 我相信一定会嘅。咁你呢个重返直播室的感受是怎样呢？ 哇，兴奋啊！ 生疏咗啊，对住啲掣。 对住啲掣咧就叫做冇生疏，但系咧都会望多两眼咧先至去揿啦。咁、但系咧都一样咧，又系嗰种咧，好似小学生咧等紧去旅行咁样 啊！即系 昨晚咧就好早瞓啦，然之后今朝咧好早就醒咗啦，系、啦，咁所以咧就晨早咧都扑到翻嚟咧要准备一下啦，啊，点都虽然个环境咧其实都系依旧啦，就算系之前咧我哋系做封烟为主啦，咁、但系经常都系响呢一个嘅广播大厦嗰度走动嘅啫， 系啊， 照计就冇乜嘢特别唔同咗啊，但系唔知点解心情咧人啊硬系咁样嘅，有一啲嘅期待咧自然咧影响到咧，个肾上腺素咧都上升咧，即系都会机警一啲咁样嘅，好似吓。 我中意你用机警呢两个字，其实好啊。我哋话喺呢一刻咧，大家都仲有嗰个期待啊。头先你讲嘅嗰种紧张啊、心动嘅感觉咧，咁就代表咧，咁就代表对工作嘅热诚咧系依然喺度。呢个好重要，我哋话吓。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系啦。今日星期三呢、这个四月一号啦，又照计啦。而家好緊要啊，有糧出啊！ 啊，同埋四月都係都長嘅月啊，咁啊都好啊。 但係中間，咧就嚟緊禮拜尾咧有一個嘅清明嘅假期啦，跟住四月中咧又會有復活節假期啦，係啦。雖然咧呢啲假期咧對於大家香港人嚟講咧，呢一輪咧都唔會覺得係啲乜嘢咁刺激作用或者係好興奮啊咁啊，俾個疫情咧搞到謝曬大家都嚇。 唔好特別提添啊，好多朋友話哦係啊。本身 book 咗去飞呢度噶嘛？哦，系啊，本身 冇办法啦， 去嗰度。唔紧要，我哋留喺屋企一样咁精彩。 系啊，将屋企布置到第二个国家咁样咯。 系啊， 喂，可以试下喎呢一招。 喂，同埋唔系复活咧，通常即系复活节咧，通常啲小朋友咧以前就会带佢哋去叫做 Easter Egg Hunt 啊嘛，搵啊复活节啊蛋去搵屋企做咯。 系、 啊， 或者咦可以啲爹哋妈咪咧趁住嚟紧有复活节咧，不如买定啲鸡蛋啊。虽然话泰国鸡蛋系咪嚟唔到啊？咁用翻本地噶啦， 其他地方算晒嘅。 系搵啲鸡。鸡蛋咧，即系烚熟咗佢之后咧，变咗咧唔怕整烂到周围都污糟邋遢咧。咁俾佢哋画下呢个复活蛋嘅公仔咁样。 多谢你又俾多一招，而啲父母好需要好多嘅新嘅材料啊，新嘅意念啊，去继续咧令到呢一个喺屋企嘅日子同啲小朋友一样咁精彩啊。 唉，咁就好啦吓，咁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啊，继续吓喺呢一个嘅抗疫期间咧，都系保持心境开朗嘅。咁至于天气方面 ，Heidi 想唔想知呢？ 好啊。我罩眼望就即系都系天阴阴同埋几寒啦，唔该你讲俾我听啊！ 好啦，嗱，大家注意住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啦，早晚有几阵雨嘅，天气稍凉啊，最高气温咧大约22度，吹和缓北风，咁啊稍后转吹咧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多云啦，风势颇大啊！ 周末以及下周初咧就有骤雨嘅。现时嘅室外气温咧摄氏19度，相对湿度咧93%嘅。好啊， 好唔习惯啊，去翻一字头嘅呢个气温吓，大家真系要攞翻啲衫出嚟，千祈唔好松懈啊。 好，知道。咁啊，转个头咧就8:30前就再同阿 Heidi 通话，好嘛 ？OK，OK， 转头见。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晨光第一线啊！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温生早晨， 早晨啊，欧， 早晨啊！今日有啲乜嘢咧？财金嘅焦点，散户股民啊，以至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要留意翻 咧。嗱，有几样嘢啦。第一样嘢嚟讲嘅话，我哋见到个金价咧就明显咧就系跌多咗嘅，咁咧就跌穿咗1600蚊。琴日跌穿咗1600蚊之后咧，今朝嘅亚洲市场咧就报1574蚊嘅。咁啊，个金价跌咧唔系话冇原因。咁喺琴日嚟讲嘅话咧，就听到个消息咧，就话俄罗斯中央银行咧就喺4月1日开始，即系今日开始咧，就会停止咧喺国内嘅市场咧就购入黄金嘅。咁呢一个事件咧系几值得留意嘅，因为过去咧我一直都睇住咧俄罗斯咧系好积极咧系去美元化嘅，咁佢咧就将手头上嘅美元嘅。储备咧，一路路咁样将佢放出嚟，咁然后咧就转换成黄金嘅。咁即系过去咧，我见到佢咧，差唔多每个月咧都系好稳定地去买黄金。咁但系咧，去到今个星期一嚟讲嘅话咧，佢就宣布啦，就话咧去到今日开始就唔再买黄金啦。嗱，呢个消息咧，无疑咧就当然咧对个金价嚟讲系一个负面嘅影响啦。咁啊，再加埋咧，近期我哋见到啦，就啲新兴市场嘅货币啊都下跌啦。咁呢个都会令到其他嘅新兴市场嘅中央银行咧系会有困难咧，即系个能力上有困难咧去买黄金。咁呢个咧亦都系解释咗呢个金价咧而家跌穿咗1600蚊美元嘅最主要嘅原因。咁但系咧，我对个金价嘅前景咧基本上都冇变嘅。咁啊，首先嚟讲嘅话咧，因为我哋记得喺2008年金融海啸全球喺度量宽嘅时候咧，嗰啲资金咧到现在咧其实都未收翻嘅。咁咧就而家又再次量宽啦。咁啊，所以咧呢一方面嚟讲嘅话咧，我相信咧会对日后个金价咧会带嚟支持嘅。咁但系无奈啦，一就出现咗呢一个嘅俄罗斯嘅消息啦，咁所以咧令到金价我唔排除当然会有个短暂嘅回落噶。好啦，咁啊除咗呢个因素之外嚟讲嘅话咧，另一个值得留意咧就是我哋见到咧个美国十年债嘅孳息率咧跌得都几快噶。咁啊而家咧今朝早亚洲市场咧就报0.6742% 嘅。咁啊咁低嘅债嘅孳息率系为乜嘢咧？咁啊琴日咧又听到啲联储局嘅官员讲啦，就话咧联储局咧会尽一切所能咧去支持个经济嘅。咁即系意味着咧经济越差嘅时候咧，咁佢哋咧会继续咧就会印银纸啊，因为个息已经减到接近零啦，唔可以再减啦。咁啊又系会继续印银纸去支撑个经济。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嚟讲嘅话咧，你越印多银纸去买债，你越买得多债嘅时候咧，咁当然咧就会令到个债价咧就会得到支持啦，个债息咧就相反嚟讲咧就下跌啦。咁所以咧市场咧就感受到联储局嘅讲话啦。咁所以咧见到呢个债息咧就率先咧就回落噶。 温生啊，咁不如又讲下啲国际油价。咁啊，见到国际油价方面都持续向下啦。咁即系虽然成日都有听咧沙地啊、俄罗斯啊嗰啲倾得掂啊，咁但系咧两三日之间又好似唔系好倾得掂咁样，令到咧嗰几桶油啊系咁崩落去。咁啊，温生，咁啊，关于呢个国际油价，咁你去点去分析咧？ 嗱，油价咧而家跌到落去20蚊，即系纽约期油跌到落挨近20蚊呢个位置咧，其实唔系话冇原因嘅。咁我哋见到咧就喺先前咧就特朗普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曾经讲过，就话咧就希望咧美国工人咧可以喺4月12日嘅复活节前咧就全面复工嘅，咁去减低咧疫情咧对美国经济带嚟嘅损害。咁但系咧鉴于当地嘅疫情咧，我哋见到都扩散得好快啦，每日都讲紧成10000个新嘅确诊嘅个案啦。咁啊加上佢嘅医疗顾问又警告佢咧，就话如果咧就全面咁早全面复工嘅话咧，可能咧会令到好多即系美国人啊会因为疫情而失救啊，可能达到咧成200000人啊会死亡啊等等。咁呢啲嘅因素嚟讲嘅话咧，就令到特朗普咧喺过去星期日咧。 就決定咧，就去到四月底前咧，都唔會話去全面復工嘅。咁呢個決定嚟講咧，就即係意味著咧，美國嘅經濟活動咧，到四月底前咧，都唔會回復翻正常啦。咁呢一樣嘢咧，對個油價係當然係不利啦，因為美國咁大嘅經濟體，佢個經濟唔回復正常嘅話，咁啊市場咧對個石油嘅需求亦都會因而減少啦。咁所以咧，見到因而咁嘅因素咧，個油價咧就枕住咧係受到壓力嘅。咁啊，但係咧喺到琴晚嚟講嘅話咧，即係星期二晚，應該係星期二晚嚟講嘅話咧，咁我哋見到咧就有個小插曲嘅。呢個小插曲係應該係星期一晚咧有個小插曲。呢個小插曲幾得意嘅，就係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打電話俾俄羅斯總統嘅普京，咁咧就佢哋兩個人咧都同意咧就去要進一步咧去傾啦，去穩定嘅油價啦。嗱呢一樣嘢咧值得留意嘅地方喺邊度咧？美國咧而家係全球最大嘅石油產國，因為佢有頁岩氣、頁岩石油嘅關係啊。咁佢正係因為佢係全球最大嘅石油產國，而佢又唔喺個油組裏面，亦都唔係同俄羅斯過去一齊去傾點樣去限制嗰個產量等等。咁所以咧，我相信今次嚟講嘅話咧，如果佢係美國，如果加入埋，即係當然佢唔會加入油組啦，佢亦都唔需要加入油組啦。好似俄羅斯咁，佢亦都唔喺油組裏面啦。咁、但係如果佢同俄羅斯同油組一齊去制定嘅油價嘅話，去制定嘅秩序嘅話咧，咁就可能咧可以幫到個油價咧會上升。咁所以咧，我哋即管睇住咧，美國會唔會參與埋油組同埋俄羅斯嘅減產協議？如果會嘅話咧，就唔提防咧個油價可能會有較大嘅攀升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係要密切留意住 嘅。係特別係關心即係啲有股票嘅操作嘅朋友咧，就要特別睇住呢一點啦嚇。見到好多國際嘅投資機構咧都下調咗嗰啲油股啊期望嘅目標咁樣啦，睇下呢個消息咧可唔可以有機會咧帶熱下油股升一升啦。咁啊，最後啦，講埋咧中國方面嘅情況好嘛，温生。 好啊，咁啊，中國嚟講，我咧琴日咧就公布咗官方嘅三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咁個數字嚟講嘅話咧就出奇地咧就攀升到喺52嘅指數點嘅水平嘅。咁我哋記得二月份咧呢個數字咧講緊係35.7嘅，突然間去到52。咁啊，當然啦，其實中國嘅經濟活動咧喺三月份咧都未話完全復甦嘅，當然係恢復翻，但係未話完全恢復啦。咁我覺得咧呢一個數字咧咁大幅度嘅攀升咧，可能係因為個調查嘅關係啦，問嗰啲企業啊，嗰啲經理嘅即係主要嘅人物啦，咁問佢哋對個前景嘅睇法啦，可能係因為咧二月份咧個情況太差啦，咁所以咧佢哋先至有一個咁強烈嘅感覺啦， 相對悲觀啲咯，可能個情緒係 之前相對悲觀，突然間稍微回復翻，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佢哋係有咁強烈嘅反彈，咁所以咧個指數咧就唔好話真係盡信啦。咁而家市場普遍都覺得咧，中國第一季嘅 GDP 按年比嚟講嘅話咧，好大機會咧都會係收縮咧係9%以上嘅。咁如果屬實嘅嚟講嘅話咧，咁呢個將會係過去30年嚟咧係首次咧中國嘅GDP 嘅出現咧係按年咧收縮嘅情況。咁所以咧就都要留意住嘅當地嘅環境啦。 完全明白曬啦。咁啊，短短嘅幾分鐘入邊咧已經了解到啦，環球啦，即係油啦、金啦、匯啦，同埋咧中國方面啊嘅一啲數字嘅公布啦。所以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嘅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咁啊，温生，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啦，好嘛？唔該曬，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唔该晒阿 O 啦，同埋阿温卓培啦，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啦啲财经界嘅消息啦。阿小白， 系你好啊， 咁 啊。 阿 O 咧就唔单止话咧揾嚟阿温卓培嘅，咁啊喺稍后咧9点过后咧，亦都会有阿财子 O 咧，佢嘅财经 O to O 咧就继续咧同大家咧系请嚟另外一位嘅财经界嘅朋友咧，同我哋分析咧就更加贴士一啲啦。可能喺港股方面咧个环境啊，啲投资者应该要点睇？咁所以咧，阿 O 咧都喺由今天开始咧就话加重咗佢自己嘅工作，就点咧就帮我哋嘅听众咧去筹谋、 哇！如何筹谋呢？ 听下咧，嗱，但听完之后咧，有需要嘅听众朋友就好打电话嚟啦吓。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 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澳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在日本，五人韩国组合 CIX 全队的成员身高超过 180cm， 已经成为他们注目的原因之一。今次用较酷的形象制作音乐，当然配合埋强劲的舞步，在日本出道就是要令所有人尖叫。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CIX Revival。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CIX Revival。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Beautiful Sunday 抗疫小锦囊，各位在香港的印尼朋友请留意。 Tetap di rumah saat libur bila memungkinkan. Kalau butuh keluar, pastikan hindari tempat ramai dan jaga jarak sosial. Pemerintah Hong Kong sudah menerapkan undang-undang baru yang melarang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di ruang publik. Kalau ada yang ikut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pada masa berlakunya undang-undang, akan didenda $2,000 atau dikenakan hukuman setinggi-tingginya denda $25,000 dan tahanan penjara 6 bulan. 咁多位在港嘅印尼朋友，记住啦！ 想收听更多有关印尼嘅资讯，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 格先生， 格 Barbie， Beautiful Sunday。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好，嚟到星期三嘅朝早咧，8:26啦。呢、這个时候咧，今天咧想同啊彭爷爷讲一件事嘅朋友就系朱海婷。 系我啊，系我，好开心啊！我终于可以咧，当住阿彭仔面前咧，咁啊正式咧，即系啊同彭爷爷讲到嘢。 好啦，透过电话筒都好嘅。 是啊，我觉得呢今日讲呢样嘢呢都好啱你㗎。嗱，因为呢大家呢排呢都即係多咗喺屋企啦。除咗可能有啲人会投诉、唉，香港好多嘅活动啊取消咗啦，唔好讲演唱会啦，好多大活动都系啦、啊。其实唔淨係我哋㗎，全世界各地都面对呢个问题㗎嘛。咁大家屋企又想享受一啲嘅表演。咁点呢，除咗话啊网上重温好多好多嘅旧嘢之外啦，系咪咁又好正喎。近期呢我哋呢一班嘅外国嘅巨星级歌手呢就发起咗一个活动，叫做，因为是慈善的所以可以讲名下，就叫 Together at Home 的一个计划。 哦，是啊，这个我都有，有都在碌下碌下那些这样的社交平台呢都有发现啊。 是因为很正的就是嗱，透过这个 IG 的其实就开直播的演唱会。咁你知啦，平时呢他们的演唱会一票难求的嘛。咁今次他们透过这个计划其实呢就同一个的即是公益的组织的音乐会啦，咁样去发起的，叫 Global Citizen 啦。咁就啦在网上面呢在免费同大家开 live 啦，唱下歌啦，甚至乎、彭仔如果你说我想 我想点 个歌手点唱都得噶。嗱，喺三月中咧，其实有份咧系呢一个策划人嘅咧，就系、是、Coldplay 嘅主音咧 ，Chris Martin 啊嘛吓，都几型仔啊！佢屋企戴住个插仔帽吓，唔系戴住冷帽啊。咁咧，其实第一次咧同大家开咗呢个 live line， 除咗唱歌之外，自弹自唱呢、這个当然必须噶啦，就唱翻譬如佢哋 Coldplay 嘅一啲首本名曲啦，仲咧系接受埋点唱咯。其实陆续有嚟，呢个系一个佢嘅号召嘅开始啫。譬如已经系现咗身嘅，Jennifer Hudson 啊，咁啊，同埋咧，你要留意一下呢巨星级嘅人马咧，平时喺舞台都系哇，真系好劲嘅造型啊，好夸张嘅化妆啊咁噶嘛。今次咧，你会见到佢哋有啲少少素颜啦、 啊， 甚至包住个头巾，头巾啊，浴巾啊，咁哇。 浴巾， 系啊！阿John Legend 个名模太太咧，佢系包住条浴巾咁样咧，系同大家唱歌，你真系可能会觉得系好意外啊！ 另一番嘅香艳啊！ 系啊，另外咧有一 pair 嘅情侣档，我女好中意嘅，就系、是、Shawn Mendes 同埋 Camila Cabello 咧。阿 Senorita 嗰個 pair 咧嚇，咁都齊齊咧現身合唱，咁啊將一啲咧啲關係圖咧可以話埋俾你知啦，呢 pair 真情侶，嗰 pair 原來熒幕嘅啫， 可想而知，即係喺呢一個嘅疫情底下咧，全世界啦、大家尤其是係做開表演行業嘅朋友咧，都會身痕 嘅。係啊，所以即係可能，我覺得呢一個嘅風氣咧，唔單止國際巨星，唔知我哋香港嘅 artist 啊或者歌手又會唔會陸陸續續都有呢個咁嘅即係。连锁活动咧， 其实香港咧都有嘅，不过就未必系咁样集合埋一个咁大嘅 campaign 啦，即系一个 嘅。之前就叫你 stay at home 咯，即系我哋留喺屋企，因为啲乜嘢咁就攞嚟影下相咯。 咁啊，期待住啦，又让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喺呢一个嘅娱乐选项方面咧又多一点另外一啲嘅意思啦，嗬。好，咁啊，倾到呢一度先。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会安排专机接载滞留秘鲁的香港居民，在秘鲁时间星期五由利马飞往伦敦，再转乘已经预留机位的航班返港，费用由用者支付。政府呼籲在當地仍然未接觸入境處的港人，最遲在本港時間星期三下午一點之前致電或者電郵聯絡。政府說部分港人在秘魯不同地方需要乘內陸機或者其他陸路交通工具前往利馬，再集中安排國際航班離開秘魯。特区政府正系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中国驻秘鲁大使馆跟进。截至寻日中午，入境处共接获91名滞留秘鲁港人嘅求助，包括30多名旅行团成员，当中9人已经通过其他安排离开秘鲁，另一名港人喺当地确诊之后日前离世。他的3名緊密接觸者需要在當地檢疫和檢測。漁護署發言人說，一隻貓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測試呈陽性反應，是本港第3隻對測試呈陽性反應的動物。漁護署說，今次的個案涉及一隻混種短毛貓，居住在香港仔一間住所，貓隻的畜養人確診，貓隻被送到港珠澳大桥口岸动物居留所接受检疫，处方同日抽取样本检验，其中口腔、鼻腔同直肠样本对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猫只现时无病症。美国白宫推测，全美将会有10万至到24万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总统特朗普敦促民众遵从政府发出保持社交距离的指引。在白宫记者会上，当局交代死亡病例的推测数据，认为如果不采取社交距离措施，将会有150至220万人死亡。特朗普形容减慢病毒传播的努力生死攸关，預計在疫情之下，未來2個星期的生活會十分艱難和痛苦，呼籲民眾做好準備。 但是预计可以见到隧道尽头的曙光。他又说将会保留10,000部呼吸机以应付疫情上升的需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面对的最大挑战，亦都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可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需要作出更强而有力和更有效的应对，只有团结一致，抛开政治游戏，并且是认识到困难，才能够共同战胜这场危机。他敦促发达国家帮助欠发达国家提升卫生系统抗疫能力，压制病毒传播。联合国报告估计，受疫情影响，全球可能失去多达2500万个工作岗位。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32，瑞士法郎0.962，澳元0.614，加元1.408，新西兰元0.595，人民币7.084。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18,623点，跌29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8.22美元，卖出1,581.76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2-3日多云，风势颇大，周末同下周初有骤雨。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红磡文裕街啦。咁红磡文裕街爆水管啦，文裕街全线封闭噶。文乐街嘅车辆不能够右转去文裕街，就系文裕街因为爆水管全线封闭，文乐街嘅车辆不能够右转去文裕街。咁喺长沙环道同埋钦州街交界有交通灯损毁啊，未能够正常运作噶，影响到巴士路线，包括31B、36A、36B 同埋214同埋702咧，需要改道行驶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游丽村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那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回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回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宝，作为家庭主妇，看见香港的医护人员为我们紧守岗位，讲句说话为他们打气之余，我想请各位香港人在这段时间尽量保持卫生，留在家才真正为医护人员打支强心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怎样洗手才对？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盼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时间嚟到咧，星期三嘅早上8:38啦吓，欢迎你咧选择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听住我哋嘅节目啦。咁啊呢一刻咧喺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同埋小白白元浩。 早晨啊，彭仔。 系啦，咁我哋可以咧，哇，两家咧。 系啊，我哋见到面啊， 隔住个电话筒咧嚟到去同大家睇下报章新闻焦点啦吓。今朝咧就睇得咧较为系即系得心应手啲啦，希望系咁啦吓。好，咁啊先睇下咧，就彭仔手上今天嘅明报啊，明报嘅头版头条咧就咁讲噶，就系本港至到寻日咧晏昼嘅时间就新增有32宗嘅新型冠状病毒确诊，咁令到累计个案咧突破700宗噶。啊，咁啊并且咧首度出现有卡拉 OK 小型群组爆发。上个礼拜二24号去到尖沙咀 Red Mister 唱卡拉 OK 有7人当中咧，就5人咧分别咧就喺过去2日确诊嘅，咁而当中咧最早病发嘅患者咧喺唱 K 当日咧开始腹泻同埋咧流鼻水，咁卫生防护中心估计啊佢哋咧互相感染，政府嘅限聚令咧。就不包括呢个卡拉 OK 嘅，有医生以及咧系立法会议员咧就分别认为啊，卡拉 OK 属于系高危活动，小型爆发咧将会增加社区传播风险，促请政府咧要尽快就系封闭啲卡拉 OK 咁讲嘅。咁而本港累计咧有715宗咧确诊以及系疑似个案。咁尋日新增嘅32宗確診當中咧，24人係有外遊記錄嘅，咁而當中超過一半咧都係留學生嚟噶，咁而冇外遊嘅嗰8宗個案當中咧，有4人係確診者家屬以及係酒吧嘅職員，另外4人就嚟自咧卡拉 OK 群組。連同前日確診嘅28歲男子啊，咁呢一個群組啊，即卡拉 OK 群組咧，有5人，分別咧就係4女1男。除咗係最早病發嘅人士喺唱 K 當日嘅上就唱 K 當日係上個禮拜二啊係病發，其餘嘅咧就喺上個禮拜五同埋禮拜六咧係感到不適嘅，其餘同行嘅2人咧需要檢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他估计呢5人可能在聚会期间互相感染。若果要再了解当时他们的状况的话，就要了解他们当时有没有戴口罩啦，这样说。至于这一间的卡拉 OK 呢,Red Mister, 叫红人派对，他们的公关就表示昨日收到卫生署通知之后即刻关闭尖沙咀分店，而该分店今日亦都是关闭消毒的，并且会安排该分店所有员工做测试，其他分店就不受影响。咁话这个来自今天是明报的头条报道来的。小白 好，麻烦彭仔再看看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讲到新冠的肺炎疫情肆虐，公院负压，公院是公立医院，不是我们玩的公院，公立医院负压病房使用 用率已经达到七成啦。有家居检疫人士确诊40小时之后咧，先至系送去医院噶。特首林郑月娥承认啊，寻日嘅时候话到啦，情况唔系几理想。今日佢已经要求咧食卫局以及咧就医管局研究缩短入院嘅时间，亦都表明不排除啊，俾接近康复嘅患者转送至到另外一类隔离设施接受治疗噶。其中一个可能性咧就系属于卫生防护中心嘅检疫中心，咁但系详细安排仍然未有定案噶。佢亦都指出啊，由于近日确诊新冠肺炎嘅个案急速上升，防疫工作可以调动嘅资源咧有限，当局正在努力增加检疫中心嘅位置。例如咧，就係即將啟用嘅八鄉少年警訊中心、鯉魚門新一期設施同埋竹篙灣嘅組合屋等等嘅。嗱，為咗騰空一線嘅病房，醫管局未來一個星期將會啟用400張二線負壓病床，咁啊以接收咧就係康復中嘅穩定病人。其中啊，超過60張病床在港島東醫院聯網，當中東區醫院佔了51張，律敦治醫院就佔了12張，由普通病床的病房去到改裝而成。東區醫院的二線病房今日也正式開正式開放啦，咁啊佢嘅規格咧就低於一線病房啊，點樣低法呢？例如啦，病房同埋走廊之間咧就冇嗰啲雙重門啊，咁啊需要以咧就係屏風去到分隔劃出位置，等醫護人員咧可以除下受污染嘅保護衣物，咁啊而病人亦都需要咧就係共用病隔外嘅洗手間。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工程嘅梁柏工程嘅。医管局高级行政人员工程方面就透露，以参照美国疾控中心的指引，将两个病房分别加装两部高效能空气微粒子过滤器，确保病房之内换气量达到每一个钟头可以12次，即是5分钟就可以换一次空气，以尽快稀释就室内入面的空气，同时确保病房的空气洁净之后才排出去房外面，减低就感染的风险。以上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吓，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香港文汇报啦。咁啊，关心一下咧，究竟我哋嘅前线医护人员咧，佢哋嗰啲嘅装备够唔够咧？嗱，讲到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香港啦，面对呢一场嘅抗疫战啊，医护人员咧可以话系战士嚟嘅，咁而佢哋嘅保护装备咧就更加系战略物资啦。嗱，香港文汇报咧就发现啊，各类装备的存货越趋紧张啦，咁当中咧保护规格系最高的 N95 口罩咧不足的问题最严重，库存咧只系可以维持到一个月嘅啫。咁据了解咧，就医管局已经系拍板购买系俗称猪嘴的防毒面具以及系滤芯，咁啊话咧，佢嘅过滤病毒效能啊，比 N95 咧係為佳，咁不過啦，有醫生工會認為啊，豬嘴咧就較為笨重啦，又焗促啦，就唔適合咧醫護長期佩戴嘅，都係咧傾向使用咧即棄式嘅 N95。咁亦都有醫學會成員認為啊，醫管局咧應該先向內地購買同 N95 同等規格嘅一種口罩，叫做KN95。 好啦，咁睇下啲数字呢。嗱，医管局呢今个礼拜一公布呢一个最新嘅库存量。咁现有呢大约係160万个 N95。咁但係供应呢相当唔稳定啊，预计呢可以维持大约一个月。而外科口罩同埋呢一个防护衣分別咧有係大約2400万個，同埋咧係260万件，咁可以用咧一兩個月嘅。咁而全面罩啊，大約咧就有320万個，咁可使用咧大約係3个月。咁醫管局表示咧，如果供貨仍然係有問題咧，不排除係再縮減咧非緊急服務，以減少個人保護裝備咧使用量嘅。即係聽落嗰啲數字咧，即係好多咁樣聽落嚇，即係又幾百萬個啊，有啲係幾千萬個啊咁樣。但其實咧，由於呢啲好多都係 用一次過嘅啫，即係即棄性嘅嚇。咁啊，所以用完一次咧就要抌咧。咁啊，所以聽落咧，雖然話個數量好似好多，但係其實咧都未必係夠咧，係長期使用嘅。咁所以咧都係只係夠一兩個月啦。咁啊，仍然咧都係。嗰、那個庫存咧都係緊張嘅，咁大家從呢啲嘅報章新聞咧可以係得知啦。咁呢個嚟自咧香港文匯報嘅消息， 係啦，再睇埋咧嚟自零售業方面嘅消息。咁啊，《星島日報》嘅頭版啊，見到咧就零售大蕭條幾隻字。內文亦都講到啊，受到疫情重創，香港零售業啊不斷咧就叫苦連天啦。香港政府尋日咧就公布最新嘅數據，二月零售業銷貨價值嘅按年跌咗44%，創下咗歷年以嚟最大嘅單月跌幅。今日零售業總銷售價值嘅臨時估計僅僅係得227億元，跌翻落去咧就2006至2007年嘅水平。珠寶首飾成為咗咧就係第一重災區，今日銷售價值大跌接近80%添啊！今日其次咧就係衣物以及鞋類跌咗71%噶。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邱安儀咧，以跌幅程度劃分為三個嘅零售行業重災區。第一就係頭先提過嘅珠寶首飾啦。咁另外咧就係第二重災區咧就係百貨公司、藥物以及咧就化妝品等等，跌超過咧就係50%噶。第三重災區咧就係內用消費品，即係汽車以及咧就係汽車零件等等。嗱，佢預計啊，3至4月嘅零售情況咧同二月係差唔多嘅啫。亦都指出啦，嗱五月咧就有黃金週啦，原本咧就係內地客訪港嘅購物旺季嚟噶。預告咧就由於五月嘅零售銷售數字基數本身係高啊，所以咧會預測到咧一個大嘅跌幅。佢更加預計今年上半年，即係去到六月左右啦，零售銷貨價值都會跌3至5%。佢更加话到，如果疫情严峻，影响咧就会拖到六月，甚至乎咧之后嘅日子噶。政府早前推出了首輪防疫抗疫基金，其中合資格的零售商户可以獲得一次性的8萬元資助，連鎖店最多可以得到300萬元。他形容連鎖店的資助有限，因為店鋪聘請大量的員工，預計只有不多於60%的零售僱員可以間接受惠。他也認為政府推出次輪的支援措施可以針對租金、薪金，例如參考外國的資助員工薪酬，形容針對這兩方面的援助可以更加有效。以上來自星島日報嘅頭版報導。 好啦，跟住咧轉睇下蘋果日報啦。蘋果日報嘅內頁講文咧，亦都有講到咧，尋日咧831咧有啲悼念活動咁樣嘅，咁就講到話有網民咧發起就無忘831太子站恐襲7個月流水式獻花，呢個係嗰個活動嘅名稱啊，好長啊。咁就話咧，尋日天陰陰，不時咧落住啲毛毛細雨，咁即使咧禁止群眾聚集法令已經係生效啊，仍然有大批嘅民眾咧就去到呢個太子站獻花嘅，係啊，喺尋晚啊，咁並且咧就抗議警察濫權濫暴啦。咁警方尋晚咧就作出多次嘅圍捕嘅，咁有超過咧係100名嘅市民係被截查啦，或者咧係被押上咧旅遊巴嗰度咧係帶走嘅嚇。咁啊，呢、這個大批嘅防暴警咧喺尋日晏晝4:00到咧已經喺太子站外咧嗰度駐守，又捉起呢個封鎖線，就禁止市民獻花噶啦。咁而港鐵咧喺尋日咧亦都關閉有太子站咧部分嘅出口添嘅。咁呢個嚟自咧係今天嘅《蘋果日報》嘅港文報導嚟噶。 咁正當我哋香港人咧即係前滿抗疫之際咧，咁啊《東方日報》就話到啦，咁啊有歹徒趁機咧就喺荷蘭打劫。 唔係啊， 真係唔要得下呢啲行為， 離曬譜。 冇錯，咁啊話到啦，咁啊自從今年一月底啊，香港出現咧就手中確診嘅個案之後，偷呃拐騙咧可以話咧就從未間斷，不足一個半月啊之內，旺角一間嘅便利店發生咧就係兩次嘅搶劫，一名嘅男子啊以8寸長嘅利刀指嚇女職員啊，喝令佢打開收銀機，咁啊當其時咧隨即掠去咗咧就係800元嘅現金，同埋4包香煙之後咧就奪門而逃噶。咁喺呢個疫情肆虐之下，現金咧已經唔係賊人同埋騙徒唯一嘅目的。嗱，報章話到口罩啦、酒精、食米等等嘅防疫物品啊，同埋糧食亦都成為咗賊人嘅眼中嘅值錢貨啊！自一月下旬疫情爆發之後，盜竊以及咧就搶劫等等嘅罪案陸續浮現啦。藥房、酒換店、便利店、的士同埋油站等等成為搶劫嘅目標。當中最令人意想不到咧，就莫過於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啦？二月中發生嘅廁紙劫案，係啦。咁啊，時事評論員陳文生就指出啦，近月罪案明顯係增加㗎，同本港經濟畢竟係有關，經濟衰退同埋咧 罪案可以话咧就系孖生兄弟嚟嘅，咁啊喺经济较好嘅时间啦，佢话到啊南亚甲难民等等嘅犯罪分子或者咧可以用自己嘅劳力咧去到赚钱从事正当工作，咁啊但系咧市道变差嘅时间啊。唔少人咧就可以话感觉系逼上梁山，就会铤而走险。近日亦都咧就系屡屡发生抢米嘅劫案，正值咧就系好多人所为噶。咁啊，亦都咧就系要求咧就警方调整部署，加强多啲嘅巡查，以打击罪案嘅温床。咁讲，以上咧就系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噶。 二台通识六十秒。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影响，2020年嘅东京奥运亦都宣布将会延期一年举行。睇翻历史，其实东京曾经三次成功申办奥运会，分别是1940年、1964年同埋2020年。不过似乎每次都会遇到一啲棘手嘅问题，就好似1940年，日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但是就因为侵华的问题被视作违反奥林匹克精神，在外交压力下要让出主办权给芬兰。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的奥运会就被迫全届取消。到了1964年，东京主办第18届奥运会，不过就发生持续多时的大型学运。当时日本的大学生因为学费、校方管理层等的问题发起抗议，引发学运潮。当时的首相岸信介就在美日安保条约签署之后加上学运潮而下台。来到2020年又遇上疫情，未能如期举行东京奥运。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医生， 咁咧，因为咧呢个新冠状病毒都系可以人传人噶啦，咁同埋睇翻过去，除咗个案有升幅咧，佢有啲嘅聚集嘅情况都系明显嘅，有啲大嘅群组咧，特别嗰啲十几廿几人影响嗰啲咧，都系一啲见面啊、聚集啊、聚会聚餐嗰种情况出现，咁所以觉得政府喺呢个时候咧，要推出一啲比较即强啲嘅手段，除咗靠市民自律之外咧，都有一啲法例咧，即系有个阻吓嘅作用咧，就少啲呢啲聚集咯。咁佢有个定义嘅，就喺公众嘅地方。同埋四人以上咧就唔可以啦。咁呢個公眾地方其實喺呢個規例嘅定義比較功能性嘅，咁即係話咧，如果係一啲公眾人士啦，或者部分公眾人士可以不時咁進入呢個地方，或者獲准進入去，佢無論收費唔收費都好咧，咁已經係一個公眾地方嘅定義啦。咁所以你見到嗰十二項裡面咧，有啲係同純粹政府運作啦，或者立法會啊、區議會啊、一啲法庭啊、執法嗰啲唔可以停噶嘛。咁第二民生有關咧，譬如一齊居住啦、搭公共交通啦，或者喪禮啊、婚禮嗰啲，亦都係一啲好必須嘅民生嘅活動啦。咁仲有一啲咧，就係嗰啲可能某啲團體嘅，因為法例要求一定要某個日子咧做一啲嘢去規管嘅，宣傳或者係教育一啲同呢個傳染病有關嘅服務啦，或者事項啦。另外一條規例我哋出咗嘅咧，同呢、這個即係一啲指定嘅處所啊，或者係一啲可以買賣飲食嘅地方咧，即係運作形式啊，或者其他運作嘅時間啦、等等嘅規例嚟嘅。從傳染病嗰個防止角度咧，其實冇一個數字叫絕對安全或者絕對唔安全嘅，因為啲病嘅啲病毒唔係咁樣運作噶嘛，喺可以操作性或者接納性平衡翻，要盡量話想強力去做一啲指引嘅時候，你揾個平衡。咁你始終有一個數字咧，得人哋可以跟。咁所以咧，就政府都解釋咗，佢都參考咗一啲唔同地方喺呢一個類別嘅規例嘅時候嗰個數目。咁當然有個平衡啦，所以就攞四做一個即係今次呢個規例嘅一個人數啦。咁所以咧喺呢啲嘅規例裡面咧，佢都有一個罰則嘅。特別聚集呢個啦，咁如果佢係參與或者安排或者容許啲人進行呢啲咧，咁都係犯法嘅。咁當然咧，我哋會亦都有一個俾嗰啲參與人士另外一個方法咧，就免咗佢法律責任，就係用一個定額罰款嘅方式。細節仲喺度推進當中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干變超人， 聽話梅姐變抗疫強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八点五十六分嘅时间，同心抗疫 #hashtag 梗系除咗有我白人女之外，电话入边有华梅姐，早晨啊 ！Good morning， 小白 ，Hello， 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又系我华梅啊！喂，啊小白啊，即系有时有啲嘢咧，真系。唔恨得咁多啊，又或者叫做同人唔同命啦，即系唔同地方咧嗰、那个处理嘅方法咧唔同啦。有阵时咧，即系听起上嚟咧，都听到人咧有啲牙痒痒噶。 咩事咧？ 嗱，我最近咧就见到咧，来自耶加达报纸啊，佢哋咧都有报道啦，关于呢个疫情之下咧，好多国家地区咧，佢哋都需要做一啲嘅自我隔离啦。嗱、譬如我哋香港咧，就喺嗰啲骏阳村啊，又或者可能喺啲即系比较系山卡拉一啲嘅地方咧。做一啲嘅检疫中心咯，系咪？咁啊，之前咧都听到有啲人好离谱咧，就系偷嗰啲嘅咩啊，立晒嗰啲碱液啊，立晒嗰啲嘅杯面酒啊，咁样好离谱啦。 离晒谱。 好啦，喺呢一个嘅新加坡啊，点咧？新加坡咧，原来咧就有一则咧咁样报道喎，吓耶加达报纸咁报道，就话咧有一个女仔咧，佢喺咧英国咧翻去新加坡，咁之后咧佢就需要自我隔离14日啦。咁呢个新加坡咧就帮佢咧，佢哋自我隔离咧嗰个地方个中心咧就喺呢个圣淘沙嗰啲 resort 啊。哇，嗰、那个旅游区嚟噶。 系啊，咁嗰个女学生咧，佢都自己讲翻佢咧。每日咧起身就做咩咧？起身擘大眼就见到咧有海景嘅，有海景嘅地方咁样吓。咁然之后咧，仲有嘅咧就系佢会有 room service。 哇，有埋 room service 添啊！ 系啦，就去招呼佢嘅早餐啦。 哇， 咁仲有呢，有埋 laundry 嘅喎。 哇， 即系有洗衣服务。 佢去嗰度度假啊，真系。 真系好似度假一样。咁好啦。嗱，我哋香港地咧都话有啊，嗰啲检疫中心咧，好似都要收翻少少费用咁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咧都要收费嘅。 吓。 咁你听到咧，哇，喺五星级酒店咁 resort 个收费嘅好贵啦，原来都唔系， 唔 系，都系百零蚊波子啫。 咪即系几百蚊港纸。 啊，咁所以不过有时啲嘢咧都唔恨啊吓，要隔离喎，俾我都唔制。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新加坡隔离检疫都可以咁叹，莫非真系隔离吓饭香到赞？ 黄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慢车，咁啱啱收到一宗交通意外啦，就是畅运道去红隧的九龙出口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柯士甸道去畅运道挤塞，龙尾喺国士道噶，咁重复多次啦。畅运道去红隧的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柯士甸道去畅运道就挤塞，龙尾在国士道。讲回路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宠物公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和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晨光第一线 逆转新格局。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上下半场重整阵营， 每朝与你容光焕发抗疫情。 小白、芭比、阿欧、彭仔，当然仲有朱海婷。 切，咁咪即系一样。 讲咩啊你？ 一样咁好听。 记住系晨光第一线啊！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感觉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真係好鍾意呢，我哋呢個四月求新呢，頭先剛剛聽過呢神光第一線嗰個宣傳聲帶入面呢，我最鍾意阿 Didi 呢幫我哋聲演啦，佢嗰個一樣咁好聽，口都震埋， 你嚇到 Didi 姐呢真係 好開心啊，最鍾意就係咁樣整蠱人啊， 搞到人好窒窒啊嘛，咁你就快樂啦， 係啦，我就開心啦。好啦，直播室呢而家就有小白啦，同埋有我彭仔香雪啦。咁呢正话呢就喺八点半前呢，阿 O 呢就呼吁大家呢啲听众朋友呢，如果有系想问股嗰啲呢，就打电话嚟俾佢啦。咁佢就会喺呢一个嘅财经 O2O 呢，阿财子 O 呢就会再请教佢嗰啲嘅财金界朋友嘅。咁已经收集咗啦。咁我亦都知道呢佢已经呢够数啦。咁所以可以问佢嗰啲嘅财金界朋友。咁以后呢这个嘅财智欧咧就会咧唔系喺呢个九点前出现啦，就喺九点后咧就会出现喺晨光第一线。 加强版呢、个真系。 冇错，咁我哋咧就即刻将个时间交俾佢啦。 财智欧，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证明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郭家耀郭生帮我们分析大市的。郭生早晨。 是，早晨大家好。 今天的市你怎样去分析呢？ 看回美股都继续有一些波动啦，主要就大家一来就看过疫情暂时都未有受控迹象啦，第二就似乎大家都对企业盈利前景都比較審慎，好多都是繼續有一些下調的行動，對市場氣氛帶來一些影響。見到回到亞洲時段，其實到期都繼續有跌幅在這裡。更加大的消息就當然因為英倫銀行提出了一些建議，要求一些金融股要暫停派息。這方面都見到渣打和匯豐就相繼有公布，咁會就暫停去年第四期嘅派息啦，亦都會暫停回購。咁呢啲消息我諗對呢類嘅金融股啦，肯定會帶嚟一啲打擊㗎啦。咁所以今朝早港股要消化呢個消息啦，會有少少負面反應。咁估計就大市嚟講啦，可能都係23,000至23,800度呢個水平徘徊先啦。咁暫時就未必有太大突破住啦。 大市就咁樣走向啦。咁今朝咧4月1日新嘅作風咧就可以聽下聽眾電話啦。咁有兩位朋友都有問關於汽車股板塊，包括葉小姐問只華晨汽車啦，咁6.4揸貨啦，咁止蝕止賺位啦，咁都想知道嘅。同埋咧，阿黃女士問只吉利咁樣無獨有偶，大家都鍾情於汽車股板塊，這個板塊點去分析呢？而呢兩隻股份你又覺得中長線點去操作呢？ 係咁睇返成個汽車板塊，今年當然都跌得相當多啦，咁主要都同疫情有關啦，咁因為汽車銷售呢內地嚟講都受到比較大的影響。咁依家唯一好處就有兩點啦，第一就內地嗰個經濟活動已經逐步有啲恢復啦。咁第二就都睇到中央啦，好積極咁加推一啲政策去支持呢個汽車消費嘅。咁估計之後咧，陸續都會有啲城市推出啲二價換新啊，同埋取消一啲限購啊、限貸一啲嘅放寬嘅措施啦。咁對汽車消費咧，點都會有啲幫助嘅。咁以華晨嚟講咧，由今年初高位大概8.45到啦，咁落到5蚊樓下。咁足足都跌咗3.3嘅。咁依家就最近有啲反弹啦，上返嚟6.23嗰啲位置。咁同呢位听众买入价呢就相若嘅。咁因为就华晨主力就做啲比较豪华嘅汽车啦。咁所以疫情过后呢，佢哋复苏未必话会咁快住。咁我自己暂时睇你摆住譬如6蚊到支持位嘅。咁希望当 之後啦，下半年有一啲嘅比較利好嘅政策出嚟啦，個銷售回復翻比較正常水平啦。我估計可以挑戰翻7.4至7.5嗰啲位置嘅。咁啊，呢一隻我覺得都可以暫時持有住先嘅。咁至於另外一隻就吉利啦，吉利就其實佢自己本身都即係銷售都受到影響啦。咁啊，股價亦都係調整得相當厲害啦，去到10蚊邊緣嗰啲位置。咁但係即係因為佢主要做啲比較大眾品牌汽車啦，咁呢方面咧會比較受惠到個一啲嘅刺激汽車消費嗰啲政策嘅。咁所以我會即係兩隻嚟揀，我又比較鍾意多啲吉利多少少添嘅。 嗯， 如果你話即係睇之後，即係當啲政策落實，再加埋即係吉利自己本身都有啲合併嘅計劃啦，咁對股價帶嚟啲刺激嘅話咧，咁我中長線我自己就會比較鍾意吉利都係現水平比較。 嗯，咁啊，听众朋友听下，睇下会唔会换马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系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唔该晒，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 走入资讯新世界。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星期三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今个星期就邀请到教协副会长关淑玲校长，关校长早晨啊， 系早晨你好。 嗱，其实咧疫情持续啦，咁啊本港嘅学校咧其实都要停课，家长们我谂最担心嘅咧就系到底喺屋企咧能唔能够有效咁样咧令到子女唔懒散啦，同埋咧虽然冇得翻学，但仍然咧都 keep 住不停学。 系， 其实都想问下关校长咧，对于而家咧本地嘅幼稚园停课期间咧，有冇啲咩措施或者特别嘅安排咧？今朝早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 其实即系依家停课咧，我谂唔单止家长紧张，其实即系我哋老师们都紧张，因为我哋都系希望小朋友都系 keep 住嗰个学习嘅态度啦。咁所以其实本地嘅幼稚园大部分都冇乜边一间咧都唔提供功课俾小朋友或者家長們嘅啦嚇，咁通常都係提供一啲基本嘅功課啦嚇，咁小朋友都係會有寫字啊，或者一啲嘅工作紙啊嚇，咁我諗工作紙嘅元素都係包埋即係一啲親子嘅成分啦嚇，咁又或者我知道有啲學校亦都會提供一啲電腦嘅平台去俾小朋友或者家長一齊去使用嘅，咁又亦都知道有啲出版社亦都即係趁住呢個停課期間咧，都即係即刻好快咁樣都出咗一啲電腦平台嘅資料，俾即係學校，咁希望我哋學校都係介紹俾家長同埋小朋友使用嘅。咁另外有啲學校再個別嘅就會做一啲教學嘅錄影片段啦，或者錄音咧去俾家長去支援小朋友嘅學習啦。 嗯，咁但係嗱，始終都唔係話面對面咁去上課啦，咁就算真係可能有片段去支援咧。会唔会对于个学习进度或者本身佢哋应该要学到嘅嘢或者做到嘅嘢咧都有影响啦？ 咁其实始终系争啲啦。咁如果唔系，我哋都唔会即系要求小朋友啊，去到某个年龄就要有学校嘅生活啊咁样。咁但系即系冇办法，因为依家疫情即系底下，大家都即系尽量少出街。咁我哋希望喺即系有限制嘅条件里边都。盡量希望支援到即係小朋友個學習，咁個成效一定係即係唔喺學校咁理想，咁但係都希望盡我哋能力去支援去提供，咁啊希望由家長咁樣去幫手之下，盡力將嗰、那個即係成效做到即係滿足到即係小朋友啦嚇，又或者滿足到家長咯嚇。 嗯嗯，嗱咁其實咧講到話有啲嘅視像片段啦，可能係錄影又或者係直播啦。推廣上面或者係即係運作方面咧，會唔會好困難咧？ 我諗幼稚園就比較少直播，因為真係要配合家長，因為唔似中學生或者即係大 自己唔識開電腦啊嘛。 係啦，日日聽聞即係啲老師都話要用 Zoom 去上堂啦。咁我諗幼稚園嘅情況就比較困難嘅，因為依個要家長即係同事同步，即係一齊陪伴進行。咁因為小朋友細啦，唔識使用電腦啦嚇，咁同埋即係都要家長即係陪佢哋一齊使用。咁所以就直播就比困難啲。 啲。咁通常我諗一般學校都係放一啲即係教學嘅錄影片段，即係上網啦，或者運用錄音啦，嚇依啲情況會比較即係家長容易啲使用，或者安排佢自己嘅時間點樣同小朋友一齊去睇依啲片段啊，或者聽依啲錄音啦嚇。 嗱、其實咧我自己都係一個幼稚園家長嘅媽媽啦，咁我女女今年咧就四歲啦，我自己咧就唔算話最憂心嘅一群嚟㗎，咁但係咧身邊都認識有啲家長咧，可能就比較緊張一啲啦，因為咧我哋自己嘅學校咧就冇提供任何嘅視像片段啦，又或者係課堂上面嘅一啲內容啦。咁不過老師咧都好好嘅，因為都有隔個星期打電話啦，同埋有俾功課嘅。咁但係咧家長方面咧其實都好擔心，因為咧變相咧感覺上好似將嗰個指導佢做工作紙啦，又或者係點去教佢啊，或者係温習嗰啲嘅內容咧。就俾曬家長啦個責任，因為咧就見唔到老師啦。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對於呢一班特別係在職嘅家長啦，有冇啲乜嘢嘅少少嘅 tips 啊，或者係智慧錦囊咧，可以同佢哋講一講，等佢哋都唔使咁擔心咧。 係，首先欣賞啲就係因為唔係太過緊張嘅媽媽。咁其實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都明白家長即係可能緊張都係在所難免嘅。但係即係我亦都安慰翻家長，其實大家都唔想停課啦。咁但係迫於無奈。依家咁嘅情況之下，大家都要面對停課，咁家長亦都唔好俾自己太大壓力。同埋，我覺得幼稚園嘅課程都比較簡單嘅，即係如果比起中小學生，咁所以我諗盡量即係家長唔好太大壓力先。咁同埋即係好似你話頭啦。我覺得老師同家長 keep 住嗰個聯絡係比你得即係日日去提供教學片段啊，或者不斷提供功課，我覺得係即係嚟得更加重要啊。因為嗰個係一個好實際嘅家校溝通啊。可能即係有啲家長遇到個困難啦、啊，喺呢段時間教養小朋友啊，或者即係教佢點樣學習，唔識點樣支援。我諗直接個別問翻老師咧，老師能夠提供翻一啲專業意見或者個別嘅策略俾翻家長咧，我諗呢個嚟得重實。制嘅嚇，仲即係幫到家長嘅，咁所以即係我都趁住嗰個機會，就係都想同翻一啲即係幼稚園嘅家長講，其實真係唔使太緊張，因為幼稚園課程比較簡單。如果真係復課嘅時候咧，其實學校即係都有空間同小朋友做翻一啲補課啊、鞏固嘅温習。就算升咗班之後咧，我哋喺即係升班嘅銜接裏邊，亦都會重温翻即係之前佢哋即係升班之前所學過嘅知識啊，我哋都會有。依啲嘅空間去俾小朋友做翻一個鞏固嘅學習嘅，咁所以又唔使太擔心嘅嚇。咁同埋即係假設復翻課之後，咁老師會同佢哋補課啦，會透過大班啊，又或者小組啊，幫佢哋再鞏固翻每一級。佢哋應該依個學年或者即係特別重視就係下學期啦，因為依家從未開始過下學期，即係佢哋學過嘅嘢，即係會透過大班或者小組幫佢哋鞏固翻嘅。咁依家家長嘅可能屋企就即係運用學校提供嘅學習材料，盡量支援佢哋即係下學期即係新學嘅知識啦。如果上學期嘅知識，如果家長有時間嘅或者能力 OK 嘅，幫佢哋多啲重複温習，咁亦都係即係讓到小朋友都有一個恆常嘅温習習慣啦，就唔會話因為停課得太耐冇翻學，掛住玩或者掛住做其他嘢就忘記咗佢哋所學嘅知識啊。咁家長可以即係每日抽少少時間同佢做翻即係一個15分鐘，其實已經很好好噶啦。即係我哋係重質。就唔係從個時間嘅長短，因為小朋友個專注比較弱啊。其實每人抽10至15分鐘，幫佢溫翻之前學過嘅嘢，或者依家學校不斷提供支援佢哋嘅學習，同佢即係盡量抽時間去教翻佢啊，鞏固翻佢咧。咁其實小朋友都可以掌握得到嘅，所以唔使太擔心。 因為咧可能都聽翻好多嘅一啲同輩家長咧都講話，之前停課一段短暫嘅時間咧，有好多學校咧都安排咗可能4月啊、5月。估计如果有机会复课咧，就可以即系照翻常规课程啦。咁但系因为而家咧因应嗰个疫情嘅转变咧，就继续停课啦。咁好多时咧，之前学校讲定嘅，可能话下学期嘅内容咧，我哋都仲会够时间，即系一路顺延落去教啦。而家咧突然之间个时间改变咗啊，咁大家就好紧张啦。咁但系咧，我自己又喺度谂其实如果系真系停课嘅话，咁你所有同届同龄嘅学生都系停课嘅啫，所以系咪可以放？放松啲咧，大家都可。 係啊，所以唔使太擔心，同埋學校一定有個角色，就係因為今年咁特別嘅情況啊， 假設今年最壞嘅打算真係全個下學期真係上唔到啦，咁我哋喺課程出年編排課程嗰方面一定會做翻一啲協調嘅，譬如佢升班嘅時候點樣去即係都盡量抽啲時間去幫佢補翻今年佢哋即係冇正式學過嘅嘢。咁我覺得即係依一個學校嘅角色係重要咯，喺編排課程嗰度係啦。 嗱，關校長啊，坊間咧聽過有啲嘅建議方案咧，就係話，不如全部同齡嘅學生咧留級一年啦，再讀過啦。你點睇啊？呢一方面？ 啊！依、這個就現實就應該比較難實行啲啦，係啦，因為即係又有新嘅即係小朋友要入學啦，咁有啲亦都係即係今年應該要畢業啊，咁依個就真係可能困難啲，現實生活比較難實行啲啊，係、 嗱，其實可能幼稚園一二年級嘅家長咧，都仲可以係有少少蜜月期嘅感覺嘅，咁但係咧有啲咧幼稚園 K3 嘅家長咧，因為都要心急小學方面嘅銜接啦，咁但係可能好多嘢咧本身應該係而家開始已經準備定啦，就會有所延期啦。有冇啲少少嘅 tips 可以俾到呢啲家長咧？ 嗱，我諗其實有啲嘢可以除咗學校做之外咧，家長都可以幫助佢嘅嚇。咁、譬如趁住依家停課依一段時間，其實正正就係一個好好嘅空間去訓練小朋友自律嗰個生活啦。即係佢唔使翻學，咁但係都訓練翻啊，佢應該都要早睡早起，又或者啊，朝早起身之後去擦洗面食完早餐，佢係咪應該即係都同佢編翻一個時間表？可能平時就要翻學啦，咁但係依家可能喺屋企，佢就要啊，你同佢編一個時間表，幾多點至幾多點？啊，佢哋要温习啦，做老师俾佢做嘅功课啦，又或者啊，几点至几点就可以咧，进行一啲电脑嘅平台活动啦，吓、咁啊，几多点之后佢又可以玩下，或者如果家长在家工作嘅，咁可能又抽啲时间啊，同佢亲子时间啊，跟住到几多点啊，下昼嘅时候可以食下茶点啊，松弛下啊，或者喺屋企玩下啲亲子游戏啊。我谂呢、這个即系其实对佢第时升上小一嗰、那个生活都系有帮助嘅。呢、這个系要小朋友自律啦，同埋系训练佢啊，按住即系爸爸妈妈同佢编嗰个时间表咧，佢要自己计划个时间啦。就譬如呢段時間係啊，佢係應該做功課嘅，咁佢就應該嗰段時間要求佢即係喺嗰段時間之內要完成，就唔可以即係放縱哦。佢中意幾時做乜就做乜，又或者啊編咗明明有段時間佢都可以睇電視，不過咧佢話啊同爹哋媽咪拗數話睇長啲啊得唔得啊？咁我諗呢啲就係訓練佢自己要嗰個時間管理啊，佢自己自律啊，自己計劃時間去做應該每一日應該要做嘢。咁其實呢個都係。第时对佢升上小一都系有帮助。咁譬如呢啲可以即系其实家长喺依家呢一段时间都可以训练小朋友啦吓。咁、当然啦，有啲即系小一衔接嘅课程就真系平日我哋即系高班差唔多呢个时间就会做噶啦。譬如抄手册啊，或者即系一啲嘅抄数式啊、抄写嘅活动啊，咁就。呢一方面就要睇下即係停課期間學校即係點樣支援家長去做到呢啲工作啦。當然成效就一定冇即係以往小朋友日日翻學咁理想，但係我哋都會盡力去支援啦。 係，咁我聽咗個關校長咁講，我都好放心，因為我相信咧香港嘅學校咧其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咧或者安排咧係可以令到家長咧都幫到小朋友手嘅。咁啊同埋咧其實停課期間咧都聽下關校長嘅 tips 啦，可以訓練到小朋友咧自己自律啦，跟翻一個咧同父母。商量好、協調好，又可以建立到良好生活習慣同埋好嘅作息嘅時間表去做。其實除咗話一大班同學父母提供唔到俾佢之外咧，大部分嘅嘢都可以安排到嘅。 係啊，係啊，嚇喺屋企其實都仲有好多可以即係活動同小朋友去進行嘅。咁所以就善用一段時間啦。嚇，我諗呢一段時間即係我哋將負面嘅，即係大家都唔想停課，轉化為看為正面嘅，多啲正能量。咁其實家長啊，難得呢段時間可以喺屋企。工作多啲时间陪小朋友，亦都系一个好难得嘅亲子时间啦。 我绝对同意。 系啊，咁同埋即系譬如趁住依家啊疫情咁紧张嘅时候，坊间都好多新闻啊，咁或者可以同小朋友做一啲新闻嘅分享啊、讨论啊，咁我谂呢啲小朋友亦都系生活里边即系都系一个学习咯吓。咁我谂要利用呢一个契机。转化为小朋友一个学习嘅好好机会啦， 系啦，无论系新闻片段或是系一起去面对嗰个疫情咧，都系一种学习嚟嘅。好啦，今朝早第一次唔该晒教协副会长关淑玲校长，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好，唔该晒， 拜拜， 拜拜 ，Goodbye class，Goodbye Miss Lam Lam， 同心抗疫。 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无论系 音声、假声、 大声、 声声、 电话声、 口哨声、 大惊小怪声， 我哋都会紧守岗位， 为大家发放正能量， 同全港市民过一个开心嘅晏昼。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QD、 罗敏忠、 阿土、 美联航空。 晨光追踪三十一。 9:26的时间继续晨光第一线。有我彭仔程振彭响树电话旁边呢就有啊刘昌阿昌早晨。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好啦咁介绍下今晚港台电视31呢礼拜三晚嘅节目呢。 冇错好啊嗱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8:00警讯啊。 是。 警讯啦，咁就今晚咧就同大家讲下嚟紧呢个星期六咧，咪清明节嘅。 系啊， 咁啊清明节有好多市民应该去祭祖啊、上山扫墓啊咁噶嘛。 要注意嗰、那个限聚令啊吓。 冇错，限聚令以外咧，亦都提醒大家今晚嘅节目，提醒大家咧喺山头咧系唔可以化宝嘅。 哦，系啊，因为火种嘅问题啊。 冇错，因为火种问题啦，即系好容易引发嗰个山火啊。 系啊，危险啊吓，咁啊想注意多啲信息咧，就留意今晚嘅8:00警讯，系咪？ 嗯，好啦，咁啊，跟住介绍下今晚接住嘅日上8:30，夜晚8:30。 好， 系啦，咁啊，同大家介绍下咧，今晚即系会带大家去一间大型嘅连锁快餐店啊， 做咩食嘢啊？ 好大个黄色 M 字嗰个咧。 啊 是啦咁佢平时开24小时㗎嘛。 係啊。 但佢最近夜晚6:00就唔俾堂食喇。 係咁点算啊 係啦咁唔係同大家讲食嘢嘅。咁原来呢喺嗰个地方呢有好多好多无家可归嘅人。 哦物难民係咪 冇错啦咁今晚就同大家睇下嗰啲物难民啦佢哋无家可归咁可以究竟点搞呢 咦咁即係佢哋都冇得留喺嗰个店铺里面㗎喇波知唔知 是啊咁佢哋冇得留低又过唔到嘢啦咁但係出面又好似好多细菌咁好多病毒咁咁今晚就有前线嘅社工呢去到探下佢哋睇下佢哋点样。 係喎呢个状况底下呢都係要关心一下呢呢类嘅朋友究竟佢哋点样生活呢 是啦、啊嗯、要关心嘅唔止麦难民啦仲有一啲少数族裔啊。咁今晚亦都会有一个社企嘅创办人呢同大家讲下呢喺香港生活的巴基斯坦妇女和年轻人他们怎样面对疫情呢、 尤其是言语不通、啊、或者大家的用的文字我们有很多时候抗疫之下呢很多信息呢都会首先用了中文先、啊、跟着英文、啊这样究竟多不多都关照到一些少数族裔用他们的语言呢 咁今晚大家真係要睇下日常8:30啦。 係嘅，呢、這個都啱嘅。咁仲有冇其他補充？ 好快講埋啊！31看世界，今晚9:30啊，會同大家睇下澳洲舊年個山火咧，有一啲第一身喺個火場嗰度嘅人，睇下點樣危急法，會同大家講下。 但呢一个系咪外购噶？ 冇错啊，外购节目啊。 嗯，咁啊可以了解一下咧，即系喺呢个山火扑灭嘅。同時咧，佢哋嗰個嘅遇到嘅經驗同埋個境況係點樣嚇、啊？即係由翻澳洲嗰邊嘅朋友自己親身講喎。 冇錯啊，第一身嘅資訊啊。 好，呢、這個咧都係留意住今晚啊，港台電視31咧，由晚上8:00咧開始嘅一啲電視節目嘅選擇。咁啊，唔該曬阿昌劉昌同我哋介紹啦。 好。 咁啊，留待下一次咧就再同你咧傾過啦。咁啊，睇下到時咧又有啲咩介紹翻咧喺呢個晚上嘅港台電視31嘅精彩節目啦。多謝。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新型肺炎确诊患者需要在社区等待几日才获送院。医管局前质素及安全总监、中大生命伦理学、 中心总监欧杰成认为是几大问题，当局未来两个星期要作决定，是不是要寻找地方给接近康复的患者集中隔离，腾出病床给新确诊者。欧杰成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不认为香港政府在抗疫的整体决定做得差，但是建议应该预先评估未来两三星期的风险，调整策略。他举例说，新规例之下多类娱乐场所需要关闭，但是不包括卡拉 OK 和麻雀馆，结果昨日有卡拉 OK 确诊群组。欧杰成又说，医管局要用到二线隔离病床，医院可以再加床，但是风险未必可以承受，如果导致医护开始受到感染，整体防线就会断裂。美国白宫推测，全美将会有10万至到24万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总统特朗普敦促民众遵从政府发出保持社交距离的指引。在白宫记者会上，当局交代死亡病例的推测数据，认为如果不采取社交距离措施，将会有150至到220万人死亡。特朗普形容减慢病毒传播的努力生死攸关，预计在疫情之下未来两星期的生活会十分艰难和痛苦，呼吁民众做好准备，但是预计可以见到隧道尽头的曙光。他又说，将会保留10000部呼吸机以应付疫情上升的需要。英国一名13岁男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之后死亡，相信是英国最年轻的新型肺炎死者。这名男童来自伦敦南部，上个星期五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延至星期一不治。亲属说男童本身没有其他疾病。英国累计25000多人确诊，1700多人死亡。另外，比利时一名12岁女童感染新型肺炎死亡，相信是欧洲最年轻的死亡患者。美国西部爱达荷州发生 6.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下午，居民报告说整个州都感受到强烈震感，持续了20至30秒。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周末同下周初有骤雨。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17点，跌281点，总成交金额14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4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34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系报101元，升5毫；李宁21.9，跌7.5毫；汇丰控股39.95毫，系跌4.2；腾讯控股380.4，升2毫；友邦保险70.6，升4.5；阿里巴巴184.5，升1.2；中国平安75.7，系跌4.5；美团点评92.45，系跌1.2；盈富基金23.65，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72，瑞士法郎0.962，澳元0.612，加元1.411，新西兰元0.594，人民币7.084，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18681点，跌235点。港金现价报14610元，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80.03美元，卖出15838.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红磡吉昌运道去翻香港体育馆方向，近住七咸道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柯士甸道去翻畅运道挤塞，龙尾喺国士道噶。咁七咸道南去翻畅运道都系挤塞啊，车龙排到去加连威老道对出。就系红磡嘅畅运道去翻香港体育馆方向，近住七咸道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柯士甸道去翻畅运道挤塞，龙尾喺国士道。咁七咸道南去翻畅运道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加连威老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啦，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百胜角路。咁喺红磡嘅文裕街就爆水管啦，文裕街全线封闭啊，文乐街嘅车辆不能够右转去文裕街。咁喺长沙环道同埋钦州街交界啦，有交通灯损毁噶，未能够正常运作，影响到巴士路线，包括31B、36A、36B、214同埋702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和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翻嚟晨光第一线呢一度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咧，就有小白同埋有个鹏仔。电话旁边有朱海婷， 系啊，我系冇停低嘅，以前啲人成日叫我咧个花名就系叫我系话中山唔停朱海婷， 呢个系以前阿罗启新最中意整蛊你嘅， 系啊，我公司以前 TVB 有个监制都系咁叫我噶， 好啦，今日有啲咩好嘢？ 唉，繼續都喺屋企咧，要揾啲自己嘅搞作啊嘛，係咪啊？ 揾啲細藝係嘛？ 係揾啲細藝啊！咁啊，近期咧大流行嘅呢、這個手打加屋企400克咖啡，你哋飲咗未？ 哇！嚇得我大流行啊！已經驚一驚，係咯，即係呢個新型肺炎啊，大流行啊，幾驚啊！ 我哋嘅嗰啲系健康又开心嘅大流行啦、 哦。你讲呢一只咧，手打咖啡，我正话咧都问啊朱海婷咧，系咪真系咧个样咧好似整到一杯雪糕咁样嗰、那个款嗰种咖啡啊？ 系啊，其实就系呢个咖啡奶泡啊。咁正式嘅名咧就叫 The Gone Coffee。咁近期真系咧系大行其道啊，个个喺屋企都我自己打杯咖啡先。咁啊，点解咁犀利？呢一个咖啡会封魔咧？其实咧都有几个原因嘅。 首先呢就是话是韩风啊，就是话韩国来的这个的就是在家的手打咖啡嘛。但其实呢你看回研究就话呢这只咖啡呢基本上是曾经是澳门的一个茶餐厅呢自己的老板是这样做。咁直至后咩有韩国的综艺节目拍了之后啦，跟住好多艺人啊 ,YouTuber 啊个个呢在网上做呢，就而家就将佢呢就变成为一个韩国的飲食的潮流。不过都唔紧要啦，这个都是个来源啫，是咪 是啊。咁啊讲多一次个名叫咩话， 叫做如果你中文呢我哋而家就咁叫呢就叫做手打四百下咖啡。英文是叫 The Gone Coffee,、D-A-L-G-O-N-A, 真係可以自己做嘅咩？ 是啊，嗱，我真系唔系一个咖啡嘅热爱嘅人士嚟嘅，咁但系都因为觉得咧，其实佢点样饮落去咧，就系、是、你将呢一啲咖啡，人再讲个做法啦，咁就系咧一杯冻嘅鲜奶，你就将个咖啡自己手打成为一个咖啡泡。咁、跟住你就摆喺个冻鲜奶上面咧，咁样饮噶，所以你会觉得啊，如果我唔系本身一个超级嘅咖啡热爱者咧，咁、基本上你都系当喺屋企嘅一个家居嘅冻嘅饮品咧、都好好正咯，好有 feel 啊，咖啡奶泡啊。 嗱，听落咧就好吸引啊，但系咧又一路听嘅时候又觉得点可能将杯咖啡你会打到佢起泡啊？我普通一杯咖啡冇话特别有啲咩嘅材料喺里面嘅时候佢唔会起泡起到一个停咗一嚿嘢度。 係咪因为真係四百下所以先会起泡。 基本上呢如果你屋企有做个甜品呢你就知道呢嗱你如果係有几样嘢呢就令你好容易打起泡嘅。例如係有鲜奶啦、例如係蛋白啦或者係糖啊。咁、你通常呢几样嘢扣埋呢你再搵个机去打呢就一定会起泡啊，即係变成个做呢个甜品嘅好重要嘅一部分。但今次呢这个的材料呢是一啲都不用太专业的，千祈不要太专业。 是啊。 因为一向譬如你喝咖啡，哇我们对咖啡很有要求，不同的咖啡粉啊等等又怎样手磨等等。但今次呢它要令到这个咖啡起了个奶泡呢就千祈不用用靓的咖啡粉，只是你用即溶的咖啡就可以了， 即溶 咖 啡 粉。 是不是不用说几合一啊嘛， 是千祈不要几合一啊、只是呢要是即溶的咖啡粉得的啦，即是它本身不需要有糖的，千祈不要三合一啊。咁呢基本上用的材料都是非常简单，三样东西一比一比一、就是一个 portion。是啦，一份的即溶咖啡粉加一份的砂糖同埋一份的热水。 一份热水。 咁就可以做到㗎啦，当然你要加埋鲜奶啦。咁呢个做法就真係好简单。你可以选择体能训练式或者係懒人包嘅。 我要体能训练式。 因为你可以练手臂係咪 係呀，拜拜肉可以整走佢。 好啦，咁我预你当一人照料啦。其实我试过几次嘅屋企。即呢一样嘢好玩就係因为大家而家屋企好多时间啦。 係呀。 咁呢所以你可以呢有呢个 try and error, 有尝试同失败嘅机会呢、你都可以继续做嘅，因为你有时间。咁呢首先呢我做咗第一次呢，因为我本身唔係飲得太多咖啡，我会驚自己瞓唔著嘅。咁、我慳住啦，用一个茶匙嘅呢一个嘅咖啡粉啦。咁就加呢个砂糖同呢一个水嘅比例呢、我打到，我仲用懒人包，我係用手打嘅嗰啲打蛋器添、但呢发出嚟嘅泡呢就唔够多囉。咁所以你要諗下、可能你就算自己你係飲一杯呢你都用多少少嘅份量，因为你要有返上下一个量你先打得起泡㗎嘛，係咪即係唔好慳啊，今次我係要學識唔好慳住啦。 咁即係 咁我当最快啦，你加两个汤匙，即係两个 tablespoon 啊，咁大啲啦，咁两个汤匙就加两个汤匙嘅糖，加两个汤匙嘅水，熱水即係就咁喺个熱水机揿出嚟啱啱煲好嘅水就得㗎啦。咁摆落个兜兜度，咁三样嘢加晒啦，咁啲熱水已经会将个咖啡粉啊同埋个糖溶咗少少㗎啦。 冇错啊。 咁如果你係加喺即係呢一个嘅手打係健身型嘅，你咪就係用一个手打嘅棒不断咁样系顺你用同一个方向啦，打一打你都系一系顺时针，一系逆时针嘅啫，系咪？ 总之就同一个方向。 系啦，就不断重复打佢四百次咯。嗱，一百次之后咧、你会见到咧，明明由深啡色嘅溶咗嘅咖啡粉、开始浅色咗啦，因为加入咗空气啦，啲糖开始打匀咗啦。我而家唔系做，我都会手喺度喐紧，一路讲一路喐。咁你就会见到系浅啡色咗，同埋咧你会见到咧佢嘅溶量开始涨咗噶啦。咁你跟住就再二百次、三百次、四百次。 百支，其實你不斷咁戴咧就好快嘅啫。 哦，咦，我有開始有啲理解點解咁樣嘅狀況都可以打到咧，係個咖啡都起泡。 因 为 咧， 我一路谂嘅咧，就系我谂紧平时自己冲咖啡咧，冲好咗杯咖啡，我点样发都冇可能发到起泡啦。因为我谂咗系平时嗰种冲法咧，就个水分唔系咁样一比一啊。 啊，系啊，系啊， 个水分一定系多噶嘛。你冲一杯咖啡系咪？ 冇错，冇错。 咁但系而家咧，阿朱凯婷你讲嘅呢一种而家好流行嘅自己发到嗰、那个 咖啡奶泡， 系啦，咖啡奶泡咧就系嗰个水分其实得好少啊。 系啊，系啊，冇错。咁同埋你係其實你咁樣不斷咁打嘅時候咧，你都係吸入咗空氣啊嘛。加埋頭先講啦，如果你係有稍微有奶嘅嘢，或者你又係有糖咧，你就會起到泡噶嘛。 啊，咁呢一個完成未啊？未完成 喎。其實咧，嗱，咁我當你手打咗真係四百下啦，你見到咧佢已經係變成淺啡色，跟住係泡狀。嗱，如果我哋以前用手打嘅，用機打咧，你拉起啲粉咧，有個叫起勾咧，即係話佢啲嘢唔會再滴滴下啦，唔係水淋淋啦。 又或者咧，又或者咧，有一種形容咧，就係佢企起身。 系啊系啊，或者好似你嘅头发咁揪咗个勾， 企咗起身咁样就系得啦。 冇错，咁就得啦。咁跟住咧，你另外一只杯嗱，点解呢个咧用杯都有技巧？你一定要用透明嘅玻璃杯或者透明嘅胶杯， 因为靓啲啊。 系啊，咁你入边咧嗱，你就倒咗鲜奶啦。如果你想佢本身已经雪冻咗鲜奶，或者系再冻啲，就加两粒冰或者三粒冰啦。 点解要咁冻咧？ 因为你个咖啡奶泡你本身打完其实已经是一个室温的了嘛，你再把落去杯冻的鲜奶度饮呢，它能够慢慢渗落去呢就更加不得了了。 即是可能如果它不是那么冻呢，那个已经打到企起身的那个咖啡奶泡呢，它会很快溶了落去。 是啊。 那就不靓了，没有那个效果。 不靓，同埋你饮的即是那个过程也都没有那种有层次的感觉。 啊，原来是这样。 那你知道你平时譬如你喝珍珠奶茶出面的人有什么奶盖啊， 是啊是啊， 都是冻的嘛。 个奶盖就系咁样整噶啦， 嗱唔同嘅，因为佢咧嗰边如果啲奶盖咧系有奶油等等嘅成分咧，系结好多，同埋咧其实系你谂翻咧系会肥好多嘅。 咁啊，梗系啦， 系啦。 我想问阿朱凯婷啊，你话要预备一杯冻奶啦，咁嗰杯冻奶你会预几多份量啊？几大杯啊？ 咁咧你个杯咧，我当你分四份啦，咁基本上四分三，我就想讲啦，四分三咧你就斟满佢做一个冻鲜奶，或者你加埋冰啦。咁跟住你就将你发起咗嘅咖啡奶泡咧，就咁加上面大约四分一啦。或者如果你本身可能你不是喝得太多份量的，你就自己调配咯。但是起码四分三奶加四分一的奶泡放下去呢，个观感就 very good 啦。 哇，仲需不需要整啲嘢其他嘢啊？ 没有的了，差不多的了。咁你加埋你旁边的杯呢，你放一阵之后你更加会发现到呢，咁你啲奶泡会由喺个鲜奶中间可能慢慢渗落去，咪有唔同嘅观感咯。 咁咪好似嗰个黑糖嗰啲咩珍珠奶茶咁咯。 係呀，其实你呢个係咖啡泡盖咁咋嘛。平时嗰啲奶盖你又係有嗰种渗透嘅效果。所以点解你一定要透明杯可以一路睇一路即係、就是、一路睇住一路飲埋啦。 哇，咁好似有泡纹啊苦纹啊咁样喎。 咁睇下你之后你攞支桶点样自己撩到出嚟啦。 哇，呢、這个仲可以呃 like 喎。 可以呀、啊。你知唔知而家有个新嘅 terms 啊，叫做 IGable 啊。即系话啲嘢你摆出嚟咧，你摆出嚟就会有人多啲 like 啊。 哦 ，IGable 系啊 ，IGable 有市场啊呢、這个。 如果我用个你头先就用咗一个可以连埋手臂嘅做法啦。我呢啲懒人包咧就梗系用个打蛋器打啦。咁就琴其实如果你用打蛋器发嘅话，仲要系双臂咧、打蛋器有一个 有两个，有一种系两支棍噶嘛。 系啦，我琴日用双棍咧、基本上一分至两分钟咧就搞掂个奶泡添啊。 哎呀，咁太快啦，玩完咁。快玩完唔係幾好，你成日流流長做咩啫？ 沖多幾杯。琴日失敗第三次之後，我想快啲嘛，同埋個女想睇你搞四百字，我驚佢響我嘛。 你咪話，你咪學我咁講，誒成日流流長，慢慢整啦，咁快整完都唔知跟住做咩好。 仲有喎、啊，嗱啲小朋友咧，咁實定媽咪我想飲啊咁噶嘛，咁、就驚啦。喂阿女，你如果飲咗我啲咖啡，你今晚唔瞓，我咪大件事。 咁咧好正啊！我发觉咧，摆支桶落去，你屋企啊，我有啲棚仔送俾我嘅重用嘅环保嘅环 保 饮 管， 系啦。咁咧我摆咗落去咧，其实佢啜落底咧系啜唔到咖啡嘅。咁跟住佢就，吓妈咪冇咖啡味嘅。咁我啊系咁噶啦，佢慢慢用就饮到。咁你又唔会俾佢咧？如果你就咁用嘴饮咧，你饮晒个泡咪饮咗个精华咯。 但系咧，彭爷爷呢个时候咧谂到样嘢啦。 点啊？ 如果咧，既然系因为阿朱海婷你讲咧呢种嘅咖啡。奶泡咧，佢咧就系要用嗰啲冲即冲嘅嗰种咖啡粉啊嘛。 系， 我喺度谂咧就系我唔要咖啡粉啦，我换譬如话华田啊，或者我换呢一个谷谷啊。 哎呀，你真系好聪明啊！ 系咪啊？我换呢一啲咪得咯。 引子嚟讲添， 啊系咪啊？已经试咗未啊？试咗未啊？ 今日试。 嗯， 因为仲有个延续編制咧，你头先讲啦，小朋友版你可以用头先嗰啲即冲饮品啦， 系啊， 跟住咧亦都我想试埋咧就是、用绿茶粉咧去打埋啦，有啲系绿茶奶啊或者系豆奶粉，总之都系有即冲嘅成分，咁、我今日就会挑战噶啦，咁、我想试埋之后就同大家去报告啊。 喂，我俾多个工作，唔系工作，我俾多个功课你试啊。 点啊咩啊？ 嗱，如果系咁咧，我喺度谂到咧，我哋头先用嗰啲嘅粉状嘅冲剂咧都系深色。你试不如试下用颗粒粉啦，用颗粒粉，咁我下面嗰个奶咧就唔系用冻奶，我 用 朱古力奶耶！ 哦，调翻转， 俾你 谂 到， 咁会唔会颜色上面有啲呢、這个 IGable 啦啩？ 够啦够啦，咁得啦，你唔好再叫我做泡文啦，我惊我又失手啊！ 好，俾啲功课你做下先，今日有排玩咯， 咁、我又要落去超市一转啦。好啦，为咗你我去啦，今日我出街啦，唯有。 哦 ，OK， 多谢朱海婷，听日再见。 华正多合我心，为你煮咖啡，你带香又带金，是那黑咖啡。斟到死，用美酒拌咖啡，又会兴奋些。一杯饮过，再一杯，好倾美言夜。为你煮热咖啡，份爱轻快些。共你倾，共你饮，默默斟咖啡。愿爱心着咖啡，在你心满泻。是这杯。 就系呢杯热咖啡。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即刻有我哋嘅听众 Connie 喺电话旁边啊 ，Connie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小白早晨， 早晨， 仲有彭仔喺度啊， 彭仔早晨啊， 你真系，仲有你真系幸运啊 ，Connie。 仲有朱海婷 Heidi 喺度啊！ 阿朱海婷咧，就因为你嘅电话线咧，佢已经收咗线啦。 我哋得一个电话喺呢度， 系啊， 唔紧要，唔紧要。 我话你行运咧，因为我都好耐冇埋呢个位咧，同听众一齐点唱啦。 我知啊。 啊！你一啲都唔興奮喎， 佢內斂啊！ 係啊， 我哋講翻正經先，因為知道阿 Connie 咧，今日呢一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有兩個特別嘅意思嘅。其一咧，就係想關心一下咧，我哋嘅前線醫護人員嘅，係咪啊？ Yes, 嗯 ，yes， 係。 係咁啊！係咪因為你府上都會有啲家庭成員係醫護人員？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係邊位啊？ 一个是我哥哥，咁佢依家都唔喺医院做噶啦， 系吓，即系以前系，嗯， 系啊系啊，因为佢退休啊嘛。 O K， 咁另一位咧， 咁、另外两位咧就系、是、我叫做疏堂细佬啦，即系阿姨细佬嗰啲啦，咁同埋佢个太太咯。 系咁 啊，要为佢哋打下气，同埋送上支持我哋嗬。 系啊，佢要为全世界嘅医护人员打气添啊！ 嗯， 唔系香港添啊，其他国家嘅医护人员都好辛苦，我知道佢哋。 你有咩嘅心声想表达啊？ 我心声就系希望呢场即系叫做疫症啦，即系叫疫战啦，希望快啲完结啊！真系要快啲完结。我近排听咁多消息，其实我抱住心态随遇而安啊。即系唔好谂咁多嘢啊！ 咁啊，亦都我哋嘅医护人员咧都要保持佢哋嘅身体健康。 系啊，系 啊，最紧要身体健康。我知佢哋咧，系做啲得啲针之后咧，系有啲真系唔翻得自己屋企噶。 嗯，系啊，都有好多牺牲， 即系焗住要隔离自己。 嗯， 啊，同埋有啲一家大细真系我好。其实我的心系好 worry， 由沙士到而家咧，其实我系好担心咩咧？我担心呢系做医护人员前线嗰啲啊。 好，咁我哋俾多啲支持佢哋。咁另外我都 反而我哋香港市民咧，即系我唔系话唔重要，但我哋系其次咯呢样嘢。 嗱，讲翻你自己另外一个咧贴身啲嘅咧，就系系咪结婚周年纪念啊？ 我是上个星期五的3月25日是我跟我结婚30周年。 啊跟先生结婚30周年。哇好难得啊。恭喜恭喜咁样。 多谢多谢多谢。仲有我有一个朋友好朋友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结婚，他都是30周年。 咦哇在拍住拖咁样喎，大家都 话。哇哇我哋点讲呢，他就我唔知道，即系佢又算系一个叫又唔 系 好 close 嘅朋友咯。 系，但系就咁巧系咪啊？大家都 系啊系啊，我哋冇夹过噶。 咁啊，祝福啦，阿 Connie 同先生啦，以及你认识嘅嗰对朋友啦，大家一样咧，继续恩恩爱爱咧，维系多，起码超过再多30年啊！ 因为其实由我同我先生识到而家，我都同佢即系成40年都有多。 仲有漫漫长路啊吓，大家要甜蜜得嚟，仲要健康咁样携手啊。 系啊，真系要健康啊！而家嘅时候，财富唔系一个其次，系健康啊。 我知道咧，阿 Connie 咧都特別咧為今日呢一個點唱咧就揀咗首 Maroon 5嘅歌曲嘅，咁我哋咧就時間關係啦，咁又唔想咧播得咁少啦，不如明天我哋同樣嘅時間幫你補上呢一首歌，好唔好啊？ 冇問題，最緊要唔好阻住聽日嗰個 唔會，我哋喺聽日咧，我哋嘅享樂時代之後咧就首先播咗阿 Connie 今日揀嚟嘅 Memories Maroon 5 live 嘅歌。 OK OK， 咁就唔會影響之後嗰位嘅聽眾朋友。 係啊係啊， 好好啊， 因為 係啊， 係啊係啊，因為我做人係冇乜所謂。 啊，唔好咁講。啊，多謝你嘅點唱先啊 ，Connie 嚇。 多謝香港市民同埋香港嘅醫護人員，真係要加油。 好。